港队加油。 6:10的时候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星期一的早上，今天2021年的7月19号了，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可能都正如昨天夜晚开始就挂起了这个一套戒备信号，今早就仍然继续生效的，还有的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的，暂时去到早上的8点钟，今天天气都是比较曳的了，都是雨水陪住我哋，咁啊有骤雨同埋狂风，咁啊雨势有时仲会颇大，咁啊以及有雷暴，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啦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咁啊起身啦吓，咁啊要准备今个星期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会邀请咗一位嘅建筑师一样，去到咧帮我哋自己人生嘅摩天大厦咧，睇下起到几高。不过都唔一定摩天大厦嘅，可能你想你自己嘅人生用摩天大厦去到表示，咁但系可能有好多人希望用其他嘅建筑物去到表示嘅。有啲人可能中意用长城，有啲人可能会中意用一间木屋。有啲人咧可能中意简单啲啊，我中意喺我人生入边，例如啊，原来奥运啊嘛，系咪？我有一个游水嘅选手嚟嘅，我希望咧就起一个好靓嘅游水池，代表我嘅人生。每个人嘅人生嘅建筑师其实就系自己。个问题就系你点样去到取决于点样运用自己优胜嘅地方。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优点，问题就系你早发掘出嚟定系迟发掘出嚟。利用自己的优点啊，作为一个建筑师去到起属于自己最喜爱最喜爱的一栋的建筑物，你会选择啲乜嘢呢？可能你自己而家正在迷失的时候，不过迷失唔紧要，个个人都会迷失，最紧要呢就是你是一个出色的建筑师，你可以在一个迷宫入面起一条嘅楼梯，甚至乎呢将整个迷宫改变。改变成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皇宫，属于你自己的天下。有时候人虽然是有些迷茫，不过迷茫过后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的。今天的你又会不会找得到属于自己将来的路呢？还是你已经找得到呢？你找到的都不要紧，加把劲，一定会找得到。 踢到野外对球，告别这些心软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烟尽，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 听呢只歌啦，所以听到喺夜迷宫入边嗰啲蟋蟀喺度叫紧。 夜迷宫， 夜迷宫，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正所谓日日运动身体好，炎热嘅天气底下做运动，的确都系一个挑战同磨练嚟噶。有中医师就话啦，夏天嘅时候心脏嘅负担咧系会比较重嘅，再加上大家都长期戴住个口罩，可能会令到人不自觉咁样改变咗呼吸嘅方式。本身自己体质比较弱，气血系不足嘅话，持续咁做运动可能反而会有反效果嘅。注册中医师刘子玲就话啦，夏天作为全年最热嘅季节，高温再加上高嘅湿度，好容易会导致人心浮气躁。而且夏天系人新陈代谢最活跃嘅时期，再加埋日长夜短，瞓觉嘅时间相对会少咗嘅。咁样就变相增加咗身体入面嘅能量消耗，加快咗血液循环，亦都会令人出多咗汗。咁样咪即係加重咗心脏嘅负担囉。如果唔多加注意，可能呢就会令到心脏好容易受损啦。中医师亦都讲到，中医学入面有血汗同源嘅讲法，因为血同埋汗本身都系源于脾胃运作嘅水谷精微。而运动就会令到身体带来消耗，因为劳就会耗气，所以血气本身比较虚弱的人就会出现越做运动越虚弱的情况了。 医生亦都讲咗，运动之后如果出现咗以下几个症状，可能就代表你系气血不足，又或者系过量运动啦。总共有七个症状，包括咗做完运动之后面青口唇白、飙冷汗、容易涉亲、过度疲劳、心跳过快、觉得头晕，甚至乎是四肢都无力。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如果发现自己气血不足，但是仍然要坚持在炎热的天气底下做运动，就很容易会导致面青口唇白、头晕、中暑，甚至会昏迷的。所以呢，如果知道自己是气血不足，但是又想锻炼身体，就应该要先调理自己的体质了。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做起，慢慢去提升运动的强度。例如可能习惯下日日都散步先，然后再改为急步行，之后才再尝试慢跑，然后慢慢调快个速度。平时亦都可以试下饮多啲滋阴养血、健脾补气嘅汤水，例如系乌鸡汤啊、党参响螺头汤等等，都系会有帮助噶。另外，医生亦都建议大家尝试下训练自己用腹式呼吸法，吸气嘅时候腹部会凸起，而呼气嘅时候腹部咧就会凹翻落去。因为吸气嘅时候横膈膜咧就会向下压，扩大咗胸腔嘅范围，令到空气可以进入肺部更深处，而提升咗肺活量。运动果效亦都会咁样相得益彰噶。而呢个方法亦都可以增加身体嘅含氧量，有助促进血液循环同埋新陈代谢噶。听咗咁耐，并唔系想帮你揾一个藉口，令到自己可以疏懒于做运动，只系想话你知，无论任何体质嘅人士，如果你有恒心想锻炼自己嘅身体，你都可以由今日开始帮自己制定一个小小嘅计划。当然，第一步系要认清自己嘅体质系唔系真系适合进行一啲剧烈嘅运动啦。你知啦，呢啲时分出到去，朝头早同埋晏昼都系烈日当空噶嘛。先调理好自己嘅身体，再由低强度嘅运动开始做起，慢慢锻炼上去。我相信有一日你都可以做到你心目中想达成嘅嗰个运动嘅目标嘅，大家一齐加油啦！ 赛跑、跳高、拿耳机再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收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度跳舞，我最爱跳舞，带世界跳两步。自我检讨，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都是万能吧，未算深奥。明明时常心底。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23啦，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5%嘅，一路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星期一的时间，八卷号继续在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晨光第一线。啊，早几日咧，咁啊见到有啲 Facebook 嘅专业啦，咁啊讲到，其中有一个咧系话大埔嘅茶室，都几值得咧，就再攞翻出嚟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指出佢哋原来逢星期二咧都已经系有一啲叫做派饭嘅活动啦。最近亦都咧就安排咗两位嘅发型师啦，咁啊为长者义剪，帮佢哋咧就免费啊剪头发。啊，负责人咧就话到啦，其实咧每一个月啊都会安排两次咧就义剪嘅活动嘅。咁啊，帮啲公公婆婆咧叫做咩啊？哇，喺执翻佢哋嘅发型靓仔靓女。佢话到，其实好多公公婆婆咧都系一样好贪靓嘅。咁如果可以令到佢哋唔单止净系靓啦，仲可以咧去到清爽啲嘅。因为而家夏天啊，咁啊如果太过嬲忧嘅时候咧，硬系觉得成个人啊好似郁闷咁样。帮佢哋咧就免费啊，剪下啲头发咧。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佢哋倍感微笑。有茶室负责人咧，亦都赞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佢哋亦都会自己啊揞荷包咧，就去俾佢哋嘅铺头，去到咧就系购买一啲嘅材料啊，或者咧借佢哋嘅商店咧，就转赠一啲叫做饼干啊、干粮，又俾啲公公婆婆。咁所以话到啦，除咗义剪之外咧。哇，系仲有嘢攞添！咁当然佢自己就希望作为自己都系社区嘅一份子，透过自己微小嘅力量去到帮助其他人。社会需要咧，佢系啲乜嘢咧？佢认为咧就系多啲关注，多啲嘅关怀。每一个人咧都系好细嘅力量，但系能够集合起上嚟嘅话咧，咁就会有好大嘅力量噶啦。咁當然啦，網民都話啦，多謝曬呢個嘅老闆啊，借出自己嘅地方啦，亦都多謝咧就係兩位嘅髮型師，咁收到好多嘅祝福啊，咁都係祝福佢哋，除咗身體健康之外，而家最緊要啦，就係希望佢哋真係自己除咗義剪或者攞鋪頭出嚟嘅地方，去到俾公公婆婆去到服務佢哋之外啦，更加希望佢哋咧生意興隆。亦都有人话到咧，咦呢个咧就真系社区之福啊吓，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咧就觉得原来人间咧系有爱嘅，呢啲爱咧就可以继续咧就系薪火相传落去嘅话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就更加感觉得到社会其实系温暖嘅。今日你又会唔会撞到一啲叫做社会上面你认为温暖嘅事情咧？有嘅话咧，就要多啲关注一下佢哋啦。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他早找过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乱 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炎同老周要落齐，再放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掂呢只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做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要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至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 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今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今朝早咧，我想同阿小伯你讲下一个日本嘅设计，我觉得都几有心思嘅，又系喺呢个疫情底下产生出嚟嘅。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疫情，即系呢一段时间啦，大家都戴住口罩啦。咁譬如你话认识一啲新嘅朋友，或者喺工作上面有啲新嘅人嚟到见面嘅时候咧，你可能都会觉得啊，到底佢除咗口罩系点样嘅咧？咁样，因为你未必有机会见到佢除低口罩嘅样子，即系你未必会同佢食饭。 系啊，你知唔知咧？阿小小白啊，佢即系上即系啱啱完咗就幼稚园啦。咁但系佢 K3 嘛，即系过去一年嘅时候。其实我相信佢有好多咧，K3 嘅同学仔佢冇见过真嘅样噶。 哦，系咩？佢哋冇茶点嗰啲嘅咩？即系我估有茶点啊嗰啲，佢哋就会即系除低口罩食就见到啦。 茶点咧，佢哋都要分开台噶嘛，好谨慎噶。跟住连埋嗰啲毕业相咧，全部都系戴晒口罩噶。 嗯，系咯，我自己都有啲咁嘅感觉，即系譬如有时，譬如我哋啲嘉宾啊，或者出去做嘢咁样咧，整个过程基本上都系戴住口罩，即系由见面到讲拜拜嗰下咧。嗱，除非你就好八卦地即系想去人哋个社交网。个样系点样样啦？咁如果唔系咧，可能你都会有一丝嘅好奇啊，到底系点嘅咧？咁日本咧而家就出咗一个新嘅产品，就系咩咧？就喺你张卡片嗰度咧，可以印咗你嗰个鼻以下嗰样上去啊！咁只要咧你派卡片嘅时候，即系你好啊，多多指教，我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Kitty 崔洁彤啦，咁样。咁只要你将呢张卡片咧俾咗对方，咁对方咧就将你张卡片。怼上你个样嗰度咧，就可以拼埋，就可以大概知道你个样到底系点样噶啦。 咦，都几得意。 系啊，几搞笑。其实系你嘅块面嘅下半橛嘅一张相，咁佢咧就将佢摆咗落去你张卡片嗰度。咁等你即系因为通常可能系即系方便你做嘢嘅时候，大家都想啊轻松啲，或者真系想知道你个样系点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个设计咯。 系啦，成日同人合作啊，又或者见过啲人咧，而家净系认得人哋只眼咯。 系啊，同埋我哋都憧憬住好快，我哋就会除口罩噶啦嘛。 系啊， 咁点解除口罩之后好似认唔到咁样？ 跟住见到人就失礼啦。之前咪识咗你咯，已经。 系啊，但系几搞笑咯，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大家都可以叫做苦中作乐啦。 系啦、啊，都系啊。咁啊，其实喺疫情底下咧，大家都可能有好多嘢都容易忘记咗啊，或者因为戴口罩戴得耐咧，枯竭咗啊，或者系闷咗啊，试下搵多啲新嘅冲击咧。咁啊，等我哋一可以除低口罩嘅时候咧，又可以更加快乐咁过生活啊，就正啦。 好啦，咁等我转头翻嚟又俾啲冲击大家。 好啊，转头见啦。 好啦，一阵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晨光百科。 朝早嘅时间，晨光百科嗱，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啊喺度啦。啊，热带气旋咧，其实对香港嘅能见度咧都有影响噶。嗱，而家望出去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其实咧都系属于二咁啊，都系算系一个非常之空气好啦，系咪？好啦，能见度方面会有啲乜嘢嘅改变呢？能见度的下降很多时都是由于大气入面的一些悬浮粒子吸收和散射可见光而引起的。香港的夏天的能见度虽然就较其他季节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当有热带气旋经过譬如是台湾附近的时候，香港能见度经常都会下降的。天文台的研究就显示，空气来源的转变、水平和垂直气流的汇聚，低风速都是令到香港能见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来的。好了，天文台有些例子的。在以这个2005年台风海棠就为例。海棠就在7月19号。咦，这么啱又是7月19号，今天又是7月19号。 2005年嘅时间，海棠咧就喺当其时嘅7月19号同埋嘅20号咧就途经台湾附近。香港咧喺该年嘅能见度咧就明显下降。咁有图示更加咧就话到啦，喺7月14号嘅时候啊，当海棠离开香港，距离香港尚远啊，咁香港嘅空气主要咧都系嚟自一啲较为干净嘅海洋。咁但系随住海棠嘅移近啦。去到咧就系2005年嘅7月19、20号嘅时候啦，因为受到佢嘅外围环流影响，咁啊空气来源咧就转为人类活动较多嘅内陆地区啦，即系原本系吹南风嘅，跟住后屘就可能变咗系，譬如吹西北啊北风，但嗰啲北风咧就唔系冻嘅北风，反而咧就将喺一啲内陆方面嘅叫做污染嘅气流啦，就吹埋落嚟香港。好啦，咁当其时嘅一个嘅经验就话到啦，当海棠啊途经呢一个台湾嘅期间嘅时候咧，香港附近嘅地面等压线亦都较为松，普通嘅风速咧亦都较少。好啦，海棠嘅外围环流亦都咧令到香港附近嘅内陆西至到西北气流同海洋嘅西至到西南气流汇聚，咁啊喺接近海棠嘅中心气流又上升。离中心较远的香港气流就会下降，低风速、水平和垂直气流的汇聚就不利于悬浮粒子的三维空间扩散，令到能见度下降。好科学的讲得，不过呢其实简单一点来讲，热带气旋通常都会在不同的地区，而令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叫做气流他们都会有所改变的。原本呢我们夏季就比较上普遍是吹这个海洋的南风啦，但是由于热带气旋的在附近的关系都要看看哪一好似头先个例子啦，就话到热带气旋咧，就喺呢一个台湾附近，即系香港以东附近啦。咁但系咧就会影响到咧香港吹嘅风向不一样，导致咧就有唔同嘅气流咧就嚟咗香港，咁令到我哋嘅能见度咧就会有所改变啦。咁而家呢一个嘅叫做台风啦，热带气旋啦，咁1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嘅时候，似乎咧咁由于咧佢嘅位置啊，同当年2005年嘅台风咧就不一样，所以咧就对香港嘅叫做能见度嘅影响咧就唔会太大啦。能见度帮我哋睇嘢嘅感觉，就用心去感觉。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刻？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纯粹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不理对或错， 突如其来的跳感觉。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讲下啲 IT 啊吓，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咧就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早晨。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嗱咁啊，有好多问题咧，又要睇一睇你嘅意见系点样啦吓。嗱 ，Windows 11咧咁啊，有一个新嘅功能，咁我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啦。佢好似咧嗱，声称死机之前咧就会有个提醒嘅。咁啊，其实嗰个提醒都系睇下我哋嗰啲资料备份齐唔齐全啊，各样嘅嘢。咁其实。所謂死機前咩叫死機呢阿圖？ 死機呢就都有好多種原因嘅。咁簡單啲嚟講就係部機即刻即係即刻呢一刻著唔到啦。咁我哋就叫做死機啦。 哦咦即係我都試過㗎喎嗰啲死機。 係 係啊我死過。嗰陣時咪搵你幫手救咗部機囉。 幾錯。 係啦咁我嗰次死機呢就個畫面變曬就黑色啦。咁但遇到呢啲嘅呢類型嘅問題，咁其實係我可以點樣做嘅呢？ 哦，呢樣嘢真係就好似睇醫生咁啊，真係按經驗嚟到判斷啦。因為咧都可以好多個情況咧，令到嗰部機咧唔著嘅。 嗯，嗱，咁如果真係好似頭先嗰個問題就問到啦 ，Windows 11啊死機之前有個提醒，咁都話咗有陣時啲電腦病入膏肓啦，佢死機就真係突然間死機嘅咯。佢真係可以做到提醒嘅功能㗎。 咁佢呢個提醒其實就純粹係喺呢一個硬盤上面，即係個黑色，佢發覺就嚟瓜啦嘅時候咧，咁佢就俾個提醒你，喂，你好 back up 啦 ，back up 咗之後咧，萬一個 hard disk 真係死咗啦，咁你即係可以即刻換嗰個 hard disk 咁樣。 哦，即係佢偵測到自己都病病地啦，佢就會提你做定一個嘅 back up， 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嘅提醒。 冇錯啦。 咁、如果我哋做 backup 一般嚟講咧，點樣做先至係叫做真係做咗個 backup 咧？同埋做完之後，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未知道，我用呢個方法做係咪真係將所有嘢都放曬入去咧？咁樣 坊間嘅 backup 真係都好多好多種啊，真係。咁當然啦、首先要主要就要睇你個 hard disk 嗰個類型啦，因為而家咧 hard disk 嘅類型都主要分咗，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普通嘅 hard disk 啦，即係用碟嚟到去做個 storage， 即係傳統型嘅。 冇錯啦，咁另外就有所謂我哋嘅 SSD 啦 ，SSD 啲都有分兩種喎，一種就係好似 hard disk 嘅嗰個類型啦，另一種咧就係而家咧係插手指嘅嗰種玩法喎。 哦，咁我應該用邊一種去到做 backup 會比較上理想 咧？係啦，咁所以如果講翻 backup 嘅話咧，咁我哋通常咧都係插一個外置嘅 hard disk 嚟到去做一個 backup 噶，咁但係 backup 咧我哋又要再分、究竟是 backup 你的 data 定是整个 hard disk 空一次、 咁就梗係咩都唔識嘅就成个 hard disk 放返入去第二个 hard disk 嗰度啦係咪 咁当然最想就係咁啦但係呢通常呢一啲呢就要用 software 嚟到去配合啦。 哦係㗎唔係就咁我好似过 data 咁样咁个掣 copy 过去咁样就得㗎啦。 梗係唔係啦咁 copy 嘅话呢只係将你自己基本嘅资料抄咗过去㗎咋咁但係实情喺 Windows 入面作业系统或者你嘅 software 嘅嗰啲软件呢其实係冇被抄走㗎喎。 咁唔抄走咁有咩问题会出现呢 咁当呢个 hard disk 死咗嘅时候呢咁你令真係 backup 咗嘅嗰个 hard disk 只係 store 咗你个人嘅资料啫咁其他系统嘅资料呢冇呢咁你其实就开唔到机咯。 哦咁即係其实我嗰个 backup 呢是可以用嚟 touch 著部機嘅、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要用 clone 嘅呢一種方法啦，或者 Windows 提供嘅一啲方法咧，令到你可以換咗個 hard disk 都可以著得翻個 Windows。 咁如果我部機真係已經黑色畫面啊冇曬嘢啦咁樣，咁如果我用一個 external 即係外置式嘅hard disk 插翻入去個電腦入邊，佢就 detect 到啊有個一個新嘅hard disk 喺度，佢都可以憑住呢一個 USB 咧就 tap 翻上部電腦，然後嗰個 backup 又可以再重新啟動部電腦咁樣嘅。 咁呢個咧就要睇你 backup 係點樣玩法啦。按你咧，你插 USB 嘅話咧， 果嗰個電腦可以 detect 到，可以用嚟 boot 電腦嘅話咧，理論上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其實你係要同你電腦入邊個 hard disk 對調，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哦，即係要拆機，就將機入邊嗰個 hard disk 咧就掹咗出嚟，就將我自己 backup 嗰個 hard disk 咧就同個電腦就駁咗嗰個位咁樣。 冇錯啦。 哦，呢啲先至叫做 backup。哦，咁我自己對 backup 嗰個 concept 都已經錯錯地，我就係諗住 backup 咗啲 data 啫。 又唔好咁講嘅，睇你個 backup 個目的係做啲乜嘢啦。如果你係好似啱啱講，我電腦入邊個 hard disk 就嚟死啦，咁當然梗係盡快就空咗個 hard disk 出嚟，咁你下一次咧換咗嗰個 hard disk 就可以用得到啦。咁但係一般嘅 backup 當然就係指你 backup 自己嘅 data 啦，咁就冇咗 system 嘅 data， 咁咪開唔到機咯。 係，咁如果嗱我講到做 backup 咧，我應該邊一種方法會比較上理想咧？例如雖然我都係想成個 hard disk 抄落去噶啦，即係連埋個 software 都抄埋落去嘅，咁我應該係每一日都做 D backup 啊，定还是我定期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先揿个掣，哇，佢自己做 backup， 跟住就可能要用一晚时间去到做噶咯，系咪咧？ 哦，呢、這个真系啊，咁所以 backup 呢个 plan 咧，真系可以，如果你要谂，可以谂到好长远或者好复杂添。咁所以呢个就视乎你自己嘅需要啦。咁但系如果系我嘅话咧，咁我一般我都会觉得，如果真系有需要咧，你先至会做一个 clone hard disk 呢个动作嘅。否则的话咧，其实一般 backup 自己嘅 file 就已经足够啦，因为咧。software 或者是 OS 呢，其实呢真係出事嘅时候大不了咪重新再装过囉。咁、但係自己嘅 data 呢就唔好难可以再搵得返。 嗯，我见到呢陣时电脑佢无啦熄咗机啦，跟住再开机嘅时候佢就会问返你会唔会去返例如係两个月之前边一日嘅佢哋自己电脑帮你做咗一个嘅 backup 嘅，会唔会启动返嗰陣时嘅嗰个程序或者嗰陣时嘅状态。其实呢个算唔算係电脑自己嘅 backup 嚟㗎呢？ 哦，呢、這個都算係嘅，呢、這個就係、是Windows 入面嘅一個叫做還原嘅功能。係、啦，咁佢就會定期咧，當你可能裝一啲大型嘅 software 嘅時候咧 ，Windows 會當然啦，要有著到呢一個功能，咁佢先至可以幫你可以 restore 翻嘅。咁佢就會去到某一個位咧，就會 take 一個我哋叫 snapshot 嘅動作，就將嗰一刻系統嘅狀況咧就記錄落嚟。咁、啊，當你行到後面嘅時候，發覺喂後面嘅系統咧。佢出現咗啲問題，咁、你可以嘗試恢復到之前嘅嗰個狀態，就睇下可唔可以咧運作翻暢順嘅。 嗯，咁呢個都係 click 咗佢穩陣啲啊，呢個功能嚇。另外一個問題啊，WhatsApp 咧，其實好多人都會用喺個電腦上邊去啟動自己手機個 WhatsApp 去到使用同人聯絡嘅。咁啊，我知道 WhatsApp 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嘅叫電腦病毒啦。咁會唔會透過呢啲網絡，然後去咗我自己嗰部電腦？而去即係個病毒唔會去咗電話，而係去咗電腦咁樣嘅咧。 咁啊，病毒就未必有嘅，我見到反而木馬就有機會有。我見最近咧 WhatsApp 都有 send 到一啲嘅網址，咁啊叫你去撳佢嘅。譬如係有啲嘅新聞，或者係有啲嘅網址入到去，佢有啲話你中咗獎，咁跟住之後咧，可能要你去填其他嘢嘅時候，嗰一下咧，其實就去 capture 你一啲個人資料啦，已經。 哦，咁會唔會咧？每一次我喺叫做自己電腦開啟呢個 WhatsApp 嘅時候，都需要用防毒嘅軟件掃一掃先至會比較上安全咧？ 因為咧，弊有弊在，其實有啲網呢一類型嘅網站未必係一種病毒，純粹係一種呃你啦，或者去無去呃你去，因為一啲嘅利益嘅嘢，令到你輸入。唔小心輸入咗啲個人嘅資料，又或者一啲嘅原因要你去登入，咁但係實情嗰個網站係假嘅，咁嚟到去套用你，即係盜取咗你嗰個帳號同埋密碼。 嗯，咁所以大家去到使用呢個 WhatsApp 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啲。同埋 WhatsApp 咧，我有陣時覺得啊，佢嗰啲譬如 send 相啊，都好似冇得將嗰個原本嗰個嘅尺碼咧，去到 send 俾朋友啊，好似呢樣嘢好似麻煩啲咯，我自己就覺得。 是啊，咁所以我见最近咧，佢都有个新嘅功能，就系终于咧可以将完整嘅相嘅 size 可以俾你 send 出去。 哦，系啊，即系original size 咁样 send 翻出去。 系啊。 哦，咁啊都系啲新嘅功能啊，咁啊希望大家用起上嚟嘅时候都系想佢方便啲啫。好啦，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涛。 好，唔该，拜拜，好，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嗰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咧，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係進行緊咩治療咧，其實咧都適合喺適當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注射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大家有没有听过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病呢？在香港现在大约有600至700个患者，算是比较罕见的疾病。想了解多些这个病的资讯，就要黐实我们。 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咁啊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另外一个地方就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吓，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梗系先揾咗芭比先啦、 啊，我啊谂紧啊，到底你嘅眼神选择到底系左定右，左定右，左定右咧？ 梗系讲芭比先啦、啊，唔讲林慧讲边个，唔通讲 Toby 先咩？ 唔紧要啦，我哋呢啲排后面有咩所谓啫？ 其实我哋冇分彼此噶， 你客席噶嘛你？ 系啦，我嚟嘉宾一下啫嘛， 系 啦，咁啊先讲下今日交通啦。 早 晨，早晨，早晨，芭比。咁咧今日咧就有个坏交通灯咧就通知下大家啦。喺湾仔菲林明道近住咧系会议道去庄士敦道方向咧就有坏交通灯嘅，经过要小心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菲林明道同埋咧会议道交界有坏交通灯，经过咧要小心。咁较早前呢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单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喺观塘嘅康宁道就爆水管，康宁道下行方向近住观塘道嘅第二线需要封闭。咁另外裕民坊近住康宁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咁经过咧都系小心。咁较早前九龙湾嘅宏光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祥道嘅中线咧曾经有水管急收，咁呢个急收啊做完咗。咁而家宏光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祥道嘅中线咧已经系解封啦。咁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路面就净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车多少少嘅。咁今日交通就系咁样啦。 咁最紧要就系落雨天嘅时候都要留意住驾驶嘅行车安全距离啦。 系啦，今日都好大雨，啱啱翻嚟嘅时候咧， 系啊， 两秒行车距离，我觉得都嫌少，即 系真系需要 啊，系四秒啦。 我今朝咧第一次经历咧，就系我即系做后座嘅乘客嘅时候咧，前面咧司机嘅两个前碌咧，即系你知车身短啊，比较我搭的士翻嚟嘅今朝，咁咧佢车身短嘅时候咧，佢嗰个前面应该系剪过一个水凼啊，咁而嗰个水凼咧，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行嗰条路咧，但系冇留意原来有一个咁大嘅凹陷位咧，嗰个水凼嘅水剪上嚟个玻璃系砰一声，然之后成个嘅玻璃面咧，大概有两秒系乜都睇唔到前路嘅，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庆幸咧，就系司机本身都系保持住慢嘅速度，咁所以佢就慢驶，咁就以免咗即系话如果快驶已经睇唔到前面咧，就好危险啦。 又系呢个行车哲学金句啊，你想快咩？就揸慢啲， 越快越慢啊嘛，學你話齋。 但越慢又越快嘅， 呢個都幾得意嘅，呢個咁嘅道理啊。 係啊， 不過咧，除咗呢個搭車要有行車距離咧，其實踩單車都要有行車距離。 踩單車要啊。 係啦，今日咧點解講單車呢？就因為有個新嘅路段嘅單車徑咧，就今日開。 即刻係啟用，就係邊度咧？就係位於呢個荃灣區嗰個海濱區嗰度啊。咁咧就係係啦，就係由呢一個海濱公園啦，至到灣景花園對出嗰一段咧，就係 2.3 公里長嘅一段單車徑就開咗啦。咁揸車嘅唔係應該係踩單車嘅人咧，係啦，經過呢段路咧，可以點咧？就可以欣賞下個青衣啦，亦都可以欣賞下咧中間嗰個南巴勒海峽。 係啊，係啦，哇！呢個名真係巴閉。 係啦，呢個名。 但呢個名我成日都。即係要揾翻到底點嚟先， 係咯，好外國 feel 喎呢個名，係 無釐啦間，突然之間有一個咁嘅 海峽， 係啦，又南巴 南巴南， 係啦， 都真係又都幾翹口添啊！咁係啦，嗱呢個路線咧就係咁樣啦。咁然後咧，佢沿途咧就除咗有頭先講睇嗰啲風景啦，咁其實都有另外有啲嘅有唔同嘅設施喺度嘅，譬如咧有個單車嘅匯合中心啊，有個單車練車場啦，咁另外有啲休息處啊，咁啊斟水機啊咁樣啦，咁咧就係俾大家咧可以享受一下呢個單車徑嘅。但係咧呢段路咧淨系得一忽嘅啫，后面咧嗰个湾景花园，如果要去到屯门嗰边咧，去到扫管忽嗰段咧，其实系仍然未有嘅。 哦，我啱啱就系想问你啦，因为而家咧，我大围或者大围可以踩马鞍山啦，大围亦都可以直接踩到去上水嘅上水，又再可以扮过去屯门啦，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元朗都过埋去屯门啦，而家可以。咁屯門即係未去到荃灣 嘅 喎， 係啊，未得㗎，呢段路咧仍然都仲要係未開始規劃嘅喎。 嚇， 係啊，我睇 未開始規劃，唔係咩？ 個新聞就話 上兩年，上兩年又話咩嘅？係喺呢一個大圍可以直接踩到荃灣嘅。 係啦，佢呢個咧就係佢係講啊咁講啊，不過原來咧嗰個嘅 都會做嘅，又係講咁講， 都會做。佢就話計劃咧係下年嘅年初咧先至會就嗰段路咧就係進行公眾嘅諮詢啦。咁然後咧先至去計劃究竟啊點樣去配合翻附近。居民啊咁样，咁所以实质嗰个嘅行动系未，但系个计划系有嘅，系啦。咁但系当然都希望佢呢段路咧起嘅时候会好啲啦。因为譬如之前我踩元朗去到上水嗰段咧，一岩一忽咁样，咁又要不断落车咧，又要推，咁可能推两步咁样咧，咁其实系几麻烦嘅。咁希望新嘅道路咧就可以完整啲咁样，大家真系踩到尾，系啦。咁就起码咧就。享受多啲嘅過程咯，唔使推嚟推去。 嗯，睇下會唔會，因為都唔係淨係你一個噶啦，有好多傳媒都即係睇過嗰條路咧，的其實一個係比較上多位置咧，需要咧成日落車，可能行十步二十步又要再落車多一次咁樣。 係啦， 咁變咗即係踩單車嘅人會唔係咁愉快咯，窒下窒下咁樣。睇下會唔會道路規劃方面有諗下計啊，令到大家踩單車嘢踩得更加開心啊嘛，係咪？ 係啦，規劃就話起條橋啊嘛，喺出邊，即係而家喺個掃管忽嗰度咧。就话系起条桥扮过去咁样，咁就避免咗个青山公路嗰度嗰个，即系同嗰条路嘅挤塞咁样咯。咁就都要睇佢规划啦。 系咯，睇下佢规划点啦。 系啦， 系咯，好咁啊。交通同单车睇住咁多先。 系啦， 唔该晒 Toby 啊吓。 唔该晒。 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 O 系咪真系落雨落得好犀利先？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星期一精神啦吓。不过咧天气系麻麻地啦吓，咁落雨都落得几劲下，亦都咧系。叫做有少少暴雨 feel 啊，頭先講有一陣，係啊，咁但係 而家冇事啦嘛， 又未至於冇事，係啊，咁但係都落好大雨啦，咁所以咧，即係出門口嘅你咧，要帶翻把大啲嘅遮啦，咁個遮可能未必幫到你啊嚇，咁啊，如果你話要進行戶外工作嘅話咧，可能著雨褸啊，方便少少添啦，因為我而家出嚟。讲少少天气啦，咁啊都湿咗半边身。 哎呀，阴公啊，听到都心痛啊！ 唔使唔使， 要嘅要嘅， 大男人嚟啊嘛，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有咩风浪未见过啊？今时今日系咪先吃得开？有啲乜嘢啊？食个靓早餐冇事嘅，不过。可能點解會濕咗半邊身呢？自己喺呢、這個阿姐頭底下度，因為都有啲撇雨嘅情況啊，話曬都有一號風球啊嘛，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到都相當之差噶啦，乜都睇唔到啊，白蒙蒙一片啊。咁你想象得到今日，哎，睇嚟今朝早咧天氣都唔多穩定啊，所以咧。心機旁邊你咧都要注意一下啦，今日出門嘅行裝啦，究竟啊著啲咩衫好咧？係咪應該著雨靴咧？咁啊，自己諗諗佢啦。啊，不過問問兩位家長啦、啊，其實係咪踏入暑假咧？我問 暑假啦， 係啊， 係啊， 唔、怪之今日咧少咗好多校巴啦，同埋少咗好多校車同埋接翻學嗰啲 七人車，咁道路方面都唔錯嘅、嗯。不過你都知道今日頭先都講啦，即係天氣情況未必好啊，咁所以大家都預早少少出門口啦。咁詳細天氣交翻俾你哋好嘛？ 好，唔該曬歐。咁詳細嘅天氣方面，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雨勢有時頗大，以及咧有雷暴。咁最高嘅氣温係29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咧都係唔穩定噶啦，咁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而家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6%，咁一號戒備信號啦，同埋雷暴警告，暫時有效時間都會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嘅，转头再 update 大家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级度嘅水平嚟嘅，空气又好啦，不过落雨咧就比较上多啦吓。今天早上而家先听听咧就神光大学啊， 神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早晨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是啊，今朝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东京奥运啊，即是等了这么久，一波即是十几节啊，就终于呢来紧就有这个开幕式啦，星期五。但是呢周边都还有很多新闻围绕住的、哦。 是啊，没错啊，其实日本人就不是很想搞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有成八成人咧，其實就話喺而家嘅疫情底下咧，都唔好適宜搞噶啦。咁、 嗯、 但係無論如何，就好似 Kitty 話齋啦，星期五就開幕噶啦。咁既然都開幕啦，其實啲日本人咧都會幾注重係睇啲項目嘅，喺咩度反映到咧？嗱，我哋就有5000蚊嚟緊啦，啲消費券。日本政府咧就疏爽啲嘅，佢哋咧就有10万 yen 一個人。都是政府派的，就我来刺激消费。咁就折合我哋港币7050蚊到啦，左近啦。咁、跟住呢即係到咗手㗎啦，呢笔钱已经。咁、佢哋呢就有啲铺头呢就反映出嚟呢，其实有一个产品呢就相当之好卖嘅近嘅。係、比正常呢係个销售量呢多咗1/5左近。 哇， 就係、啲高清同埋係好大价嘅电视机，咁、佢其中有一款咧系成65寸嘅、就似乎系即系跑咗出嚟啦，就最受欢迎。咁即系好明显咧，就睇到日本人咧，其实都想有个靓电视咧，去横掂都系啦，搞咗咁耐啦，都好好地去欣赏喺自己国家举行嘅体育盛事啦。 系最好啊！呢个又有资助，又有奥运，仲唔系换电视嘅好时机？ 嗱，咁呢个就系个别日本人即系消费就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啲赞助商咧都几头痛嘅。咁我哋又先睇，即系正睇翻日本本地嘅赞助商咧，即系唔系话跨國嗰啲啦，咁佢哋咧就有60间咧係當地嘅企業咧，係每一間大約俾咗港幣4亿去贊助呢一個奧運會嘅。咁但係而家走咗輪之後咧，最後而家東京其實係緊急狀態噶嘛，咁就變咗係冇現場觀眾嘅。咁所以啲贊助商咧開頭其實就諗好多咧，喺啲場館外邊啊，喺海邊即係啲長廊嗰度咧，就做好多嘅，做好多項目嘅，即係諗住大家開心心，有得入場睇嘅，冇得入場睇嘅都去嗰度慶祝咁樣。咁而家當然唔得啦。咁甚至咧就啲贊助商話咧，即使佢哋可以有少量嘅人入去個場嗰度啦，即係觀眾就冇，佢哋都話就算你俾我咧都唔去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個係做啲体育服装嘅公司咧，佢个计划咧就谂住系整一个4米高嘅即像啊，就系佢哋好出名嘅乒乓波手，叫做石川佳纯啦。佢就系日本咧就系国内系5届冠军嘅，咁就谂住喺海边咧就俾人哋爱嚟打卡用嘅。咁而家又告吹啦，即所有呢啲开头谂住高高兴兴嘅谂法咧，全部都要取消噶啦。 系，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啊！即系最终都搞得成，但系搞得成之余咧，那个愿景同本身谂嘅咧都有几大落差。 系啊， 嗱，咁即係講到健康問題咧，就比較特別一個隊伍咧，就係、南韓嘅代表團咧，佢哋就即係其實福島事件咧都十年以上啦，但係佢哋都覺得咧擔心大會提供嘅食品咧裏邊有啲來自福島嘅會唔會係污染啊咁樣？ 咁點啊？佢哋自己帶嘢食去？ 唔單止帶嘢食嘅，係直情係飛咗14個廚師。連埋佢哋啲即係南韓嘅名菜啦，一啲酸菜啊，咁一齊飛過去。佢話唔使你啦，我哋自己嚟，即係啲一日三餐自己搞掂咁樣。最後出嚟即係咁多個代表團咧，我諗烏干達咧應該係最搶鏡嘅一個。 係 佢新聞多多咧，就因為佢一到咧，佢個代表團得9個人嘅，但係一到咧就有一個已經在機場驗到就是陽性反應就是 COVID 所以就即係9個人裏面一個中了招啦，跟住再其他都入了境之後再測試咧，另外一個都中了招，咁即係有兩個啦。好啦，啱啱早兩日，早兩日咧就又少一個隊員， 咁今次呢個就 呢、這個就唔係感染咗，咁但係咧就應該到佢一個舉重選手嚟嘅，應該係到集訓嘅時間啦，唔見咗佢，佢應該集訓同埋又要檢測，咁唔見咗呢個20歲嘅選手，咁後屢咧就喺佢間房就揾到咧一個字條，咁佢就話我好想喺日本工作，喺烏干達生活太過艱苦啦，咁所以我離開啦。而家都未揾得翻佢。 应该好严密噶呢个选手村，点解可以拖拖地走咗又冇人知嘅咧？ 咁即系佢出走咗啦，一个九个人嘅代表团咧，而家唔见咗三分一啦。 咁我谂个焦点即系可能迟啲会落咗喺佢哋个身上啊，即系当佢哋比赛嘅时候，大家都会留意多啲啊。咁啊，希望真系所有嘢都顺顺利利啦，即系去到最后直路阶段啊。咁我哋礼拜五就可以留意下佢哋开幕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Andy 何安达嘅， 好， 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东京奥运由2020年走到嚟2021年，延迟咗一年，仍然坚持要举办，是因为日本对奥运有一份好强的坚持。想找出原因，就要知道他们同奥运的渊源了。日本应该是1940年举办东京奥运，但是当时陷入战争入面，在军方压力和国际争议之下，他们放弃了主办权。去到1964年，日本终于首次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了。嗰陣時，日本政府視為重新打造戰後形象嘅最好機會，喺宣傳上可以話係不遺餘力，投入咗大量嘅資金去到興建體育場館、公共交通運輸網絡，將城市改造成為全新嘅面貌。嚟到今屆奧運會，日本更加希望用科技同運動去到融合，舊有場館翻新，再加上興建新嘅場館，舉辦奧運由不可能變成可能，由可能再变成完美，这个就是他们的坚持了。 东京奥运知多啲。 较早前日本邮局亦都宣布将会发起一个活动为日本选手打气，这个活动叫做金邮筒。金邮筒计划是同内国官房一起合办的，为日本的选手打气，特别在个人项目上面获得金牌的选手，日本邮局将会特别为他们家乡所在的邮筒变成金色。而在团体项目入面，所有选手连同领队所在的家乡邮筒都一样会换成金色的，在邮筒上面更加会特别刻上名字，注明是哪一个的选手夺得哪一面的金牌。原则上一面金牌可以换一个的金色邮筒，如果选手夺取多面的金牌的话，或者有一样家乡的选手得到金牌的话，在同区将会有更加多的邮筒换上新的金色。日本邮局就表示了，除非选手自己提出反对，否则就在奥运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将邮筒变成金色，而且还会作为永久的留念，所有的费用都会由邮局自己出的。讲到日本邮局这么厉害，不过其实这条桥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禁油桶的计划在之前也曾经在其他国家做过的。英国在2012年的时候，伦敦举办奥运会也有类似的活动，为英国夺冠的选手留念，结果有110个的油桶换了做金色。其实啊，我都好想睇下香港嘅运动员得到奖牌之后，将油桶改成金色，而去纪念一个重要嘅时刻。其中一个最希望见到嘅，梗系牛池湾嘅油桶，都想佢会变成金色啦。东京奥运知多啲。比赛项目方面，瑞士网球天王费达拿之前喺个人社交平台宣布，由于他的膝头哥情况一啲都不理想，决定退出角逐2020年东京奥运男子网球项目的行列。费达拿在2020年先后接受了两次的膝头哥手术，所以也都休养了长达14个月。在出战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之前，今年只是曾经打过八场的赛事。费达拿之前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担任瑞士代表团的开幕礼旗手，他在当届的奥运连同另外一位的选手华连加赢得了男双的金牌。这位瑞士球手只有在2012年伦敦奥运杀入男单决赛，不过最终输了给英国的球手梅利，只是得到银牌。费达拿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因为左边膝头哥伤患未有出赛，今年东京奥运他都决定不参加了。看来想要欣赏这一面网球男单奥运金牌的话，只能够远观，还是靠着家里的电视去到欣赏才得了。东京奥运知多一点。最令到咧就系日本东京头痛嘅咧，就系而家好多时啊，一见到啊有新嘅运动员去到东京嘅选手村嘅时候，都已经有确诊嘅个案啦。咁啊，港队方面咧都话到会较为小心啊，睇下会唔会咧就系可以避开呢一个嘅疫情嘅。咁但系点都好，我哋都希望东京奥运咧就可以顺利举行嘅，越嚟越多咧就选手咧会去到咧就系东京嘅奥运村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安安静静、安安静咁样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个咧就系奥运参赛嘅资格，咁就最好啦。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今日系7月19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10，适宜祭祀、沐浴、开光、入学、素写、治病。 适宜做嘅嘢冇关系嘅， 唔一定样样有关系嘅。今日忌嫁娶、出行、入宅、作灶。 唔啱做嘅嘢，好似有啲关系、哦。 会唔会你谂多咗啊？今日都系代以利鸡尾酒日， 我搵朋友一齐饮翻杯先。不过当然要系成年人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因为曾经接触确诊卫生大臣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和财相辛伟成，在批评声音下放弃参与一项容许他们以检测取代隔离的先导计划，改为按国家指引自我隔离。正在斯特斯鄉村官邸自我隔離的約翰遜發表視像講話，承認曾經考慮參與先導計劃，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遵守相同規則，他會自我隔離到今個月26日。辛偉成亦在社交網站貼文承認，即使給人一種規則對每個人都不一樣的感覺，亦都是錯誤。在野工党党魁施纪贤批评保守党一再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规则，更以银行劫匪比喻约翰逊和辛伟成，形容两人是被人捉到才交出赃款。西欧水灾增至近190人死亡，其中德国至少有157人丧生。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计。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和21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来18723888同我岑亮， 还有我刘佩龙倾下偈，听下歌，歇一歇，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龙虎榜盘周精选， 真系每出戏都有彩蛋。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面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被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维护我的所爱。 阿 Mike 呢一首咧系一首自我安慰嘅作品嚟嘅，讲落另外一个人，就算明知呢段关系去到最后都未必有结果，都仍然继续自欺欺人，信最美会有彩蛋。 小幸福等得再来，很愿意笑着期待。 作曲家就系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有张子健、Eric Kwok。上榜五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7:39啊！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5%啊！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点钟。咁啊，最新消息啦，头先行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几大雨下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唔好听到嗰啲，即系我喺屋企咧听唔到嗰啲风声啊、雨声乜滞嘅。即系如果喺厅嗰度，咁但系一落到街咧就见到，咦，其实都几密雨嘅，出门口咧就带翻把遮啦，同埋驾驶人士就我谂要预早少少啦。星期一加埋落雨天咧，咁啊交通可能就要预松少少时间啦。 驾驶人士咧最紧要就系行过嗰啲行人路侧边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嗰啲水凼啊，唔好跌咗去整到人啊，好惨噶嘛！人哋即系而家翻过俾你知道。 系啊，咁啊自己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嗱，今朝早咧我就想同阿小白同埋 Barbie 咧讲下呢一个睇唔系睇戏，我想讲建功啊。 建功， 建功啊，系啊，咁你哋有冇试过一啲特别嘅建功经验咧？ 特别嘅建功经验，我有试过唔知道嗰份工原来系传销，但系走咗去建功咯。咁就佢会尝试用一个传销嘅手法咧，去测试下你自己嘅一个应变心态先嘅。咁就话说咧，其实嗰一间都系一间类似教育升学嘅机构嚟嘅。咁佢就主要系教人哋即系揾出路咁样啦。咁我去建嘅时候咧，我就以为咧可以配合到即系、我对于呢啲升学嘅知识咧，系咪可以都发挥下咧？或者我可以喺呢间公司度学到更加多关于海外升学嘅嘢啦？嗱、我心态系咁样嘅，谁不知入到去建工嘅时候咧，我就被当成一个咧，即系可以攞钱出嚟报 course 嘅对象啊！咁、然后佢就不停咁样同我介绍嗰啲 course 啊，又话点样好点样好，跟住我唔系、我而家自己本身已经喺香港读紧某啲嘢噶啦，我唔需要再读呢个 海外升学、 我唔需要再读呢个海外升学课程。咁然后佢就会 不停咁样揾其他啲周边嘅嘢。嗱，学多样嘢咧系冇坏嘅，攞多张乜嘢嘅证书咧都系冇坏。你有冇其他啲乜嘢兴趣啊，或者系嗜好啊咁样咧？我哋都可以帮你发展下噶咁样。 咦，呢个都系一个手法，即系其实佢本身系想 sell 嘢嘅，咁但系又即系可能 call call 唔到啦。咁跟住就谢嘉怡话唔系啊，谢嘉怡话请人啊，仲要系目标可能请啲暑期工啊，或者请啲即系年轻嘅小朋友啊咁样。总之沟佢哋上嚟见工嘅时候咧，就顺便 sell 佢 ，sell 埋佢。 最后我想问有冇请到你噶？ 最后系有请到我，但有请到我嘅原因咧，系因为我同佢讲好啊，我想考虑下，不如咧我就入嚟呢度了解清楚先，咁然后我再睇下到底我边方面嘅专长或者兴趣可以发展下 或者你话好啊，我介绍个小白嚟读啊，咁样我自己就唔可以去升学噶啦。不过好多朋友都需要。 佢嗰阵时嗰个老板咧都好嘢，佢谂咗成班暑期工嘅后生仔入嚟咧，咁佢打工啦。跟住出钱俾佢哋啦，但系出咗钱俾佢哋之后咧， 就 又入翻入自己个袋入边。 唔系啊，嗱，小白你错，因为传销呢一个行业咧系唔会话咧暑期工、短工都会出钱噶。佢嗰阵时嘅机制咧系入晒嚟一班人咧，真系好夸张噶，有少少似咧你以前睇电视嗰啲咧咩上天台嗌口号啊。我第一日翻工咧就系成班同事企喺公司嗰度咧，好似人哋以前童军咁样暴躁， 嗌 口号， 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 真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噶，然之后就即系讲话类似如果大家咧就可以集中到啲唔知咩力量咧，大家又可以咩多啲知识啊，咁样嗌呢啲类似嘅口号啦。跟住之后咧，就开始咧就同我哋讲啦。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洗脑式嘅，真系。佢会开始同你讲，知识就系力量。你首先自己凝聚咗呢一股力量，就可以将呢个力量发放去你身边噶啦。 个老板听得知识会写多，slow 紧咁似嘅。 但系啱嘅，即系从心理学角度，你要别人相信，首先你自己要相 信， 系错。所以每一日都要嗌下个口号。即系所以你去建工嗰间。机构佢都系用一个传销嘅方式去到营运嘅。 嗱，我嗰时因为即系比较细个啲咧，我就唔知道传销原来系咁样嘅。咁然之后，直至到我开始发觉，咦，点解我身边同事开始报 course 嘅？咁跟住我就开始知道咧，因为原来佢嗰个机制咧系咁样嘅。有啲公司真系咁嘅，你入到嚟啦，咁如果你自己唔参与咧，嗱，就好似阿杰同头先话斋啦，阿崔宇同头先话咧，可能会你会介绍身边啲朋友啊嗰啲嚟嘅。嗱，譬如我介绍小白咁样啦，咁原来咧佢。那個升職的機制是怎樣，或者你要出糧的機制是怎樣呢，就要你自己那幾個 quota 裡面要有人讀或者是 crack 到某一條數啦。即譬如說你今個月呢如果 meet 到兩萬元 target 呢，你就所謂升一個 grade， 咁你升一個 grade 呢，我哋就會畀幾多錢你啦，咁或者你再第五六七個再嚟嘅時候，我哋會再畀多啲佣金你啦，咁樣嘅。但佢本身係冇底薪㗎，所以我做咗成個暑假我一蚊都收唔到。 咪可能有啲人就係、是面皮薄呢，搵唔到人去報，跟住最後啊算啦，我自己報啦，起碼都好似開個齋咁樣啦。嗱，今朝早咧，我想講下喺台灣嗰邊咧，有個網民咧，女仔嚟嘅，咁佢就分享下佢一啲建工嘅經驗。咁呢次嘅建工經驗咧幾特別，因為首先就係喺疫情底下啦，喺屋企建工，即係視像建工啦。咁佢話咧呢一個佢係建咩工咧？就係、是、一間科技公司嘅 project manager 嚟嘅。咁咧佢就一開頭咧已經覺得。即係有陣怪味啦，即係隔住個 mon 都聞到一陣怪味啊！佢話個考官咧就冇問佢，即係多數就自我介紹下，你係咩名啊，或者你個背景係點？佢又冇問，一開頭就問你有啲咩叻㗎咁樣啊？係啦，咁啊要佢咧喺個鏡頭前面企起身。因为咧就佢话好多嘅建工嘅人咧都系即上面就着得靓靓，即系似住即系视像啦，咁所以下面咧 好求其， 好求其，咁 甚至乎冇着添，可能 系啦。咁当然啦，佢都有话啦，嗰、那个即系建工嘅考官咧都话如果你觉得好唔舒服，你都可以唔企起身嘅咁样。但系佢有曾经提出过呢个要求啦。咁、然后咧面试完成咗部分之后咧，那个考官就冇俾到评价呢个人嘅、反而就话你觉得啱啱自己表现值几多分啊？咁样，咁、佢就话八十分啦、跟住考官话，咁都八十分啦，咁你就可能滴晒汗啦。咁但系都未完嘅、之后咧个考官咧即系隔住嗰、那个视像啦，咁就攞咗一支笔出嚟，自己喺度转转笔，咁跟住咧就话你转唔转到啊？ 你跟唔跟到我呢个手势转啊？如果你跟到我呢个手势转咧，就加你十分。 吓、哎，越嚟越唔对路嘅点解？ 系啦，又关转不时，跟住之后咧就问下佢嘅兴趣啦，平时有咩做啊？咁呢一个女仔就话我平时咧诶中意音乐同埋运动啦咁样，跟住就开始咧考佢啲音乐题咯，就话诶咁吉他同埋 ukulele 有咩分别啊？ 哇， 边一个乐器嘅琴弦系最多噶咁样？跟住就佢就会觉得。我又唔係認證呢個音樂老師，點解佢會咁問嘅咧？跟住咧就重要喎，佢話佢中意運動啊嘛，就你可唔可以即場咧試下十下 push up 俾我睇下？咁到最後啦，佢就話你有冇咩問題問下？ 佢全部都有做啊，女仔。 佢好似 push up 佢冇做嘅， 我觉得似玩真人 show 多啲。 系啦系啦，即系佢好似唔知见紧份咩工啦。到最后咧，就正常地，即系嗰间公司会问翻你有冇啲咩问题想问翻我哋噶咁。咁、那个女仔就问一啲有关于佢哋公司培训嘅问题，咁、又俾人省咯。那个考官就话：，哇，你问得好差、啊，公司请你翻嚟做嘢噶嘛，唔系请你翻嚟学嘢噶嘛，你问啲咁嘅嘢嘅，即系问公司嘅培训个机制到底系点啊？咁样，下次唔好再问呢啲嘢啦。咁样，咁到最后咧，我唔知道佢有冇被聘请啦，但系佢就将呢个经验摆咗上网。但我就喺度谂，就算佢请你咧，我谂你都要谂下，你系咪真系做呢间公司先？ 系咯，但系一间公司佢有啲咩情况底下会问呢啲嘢咧？其实真系好难谂到噶。 冇啊！ 佢除咗系个考官，唔系个即系个嘅面试嘅人啦，心血来潮，有少少想整鬼你又好，点样都好， 睇下你嗰个应变能力有几高、啊。 除非佢嗰个 post 咧，佢真系要佢有好多嘅工作范畴系同佢 push up 啊，同音乐啊， 同有關、 啊，即係你你有關我都講得通。你冇关你又唔好叫人做啲咁嘢啦， 即系古古怪怪， 要情绪稳定嘅工作咯，即系睇下我激到你咁样，或者搞到你咁乱嘅时候，你点样处理？你会发脾气咧？ 会唔会拍台走人咁样？ 只屈曲，五官兜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望。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要变日光，一刻惊见怪物状，睁开察觉变态。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摸心里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法。辅助魔法，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 听紧有 Misha 叶巧林嘅怪物深秀 version 啊， 嗯，冇错啦。早前咧，我哋咧上个星期咧就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上面咧，有一个咧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喺度嘅，咁啊见到我哋几个嘅相片啦，同埋叫大家加油咁样嘅意思啦。咁如果今年咧你都系考紧 DSE 嘅考生，又或者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身边朋友咧都有系考紧 DSE 考生，而你又好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呢一个加油站咧，同佢点唱加油打打气，留一啲嘅 说话鼓励佢嘅话咧，咁就可以上到我哋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啦。 系啊，因为就嚟放榜咧，相信唔少考生嘅心情咧都开始又忐忑翻啊，又紧张翻， 开始失眠啊。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有啲鼓励说话，同佢哋讲翻，等佢哋定一定个人啦。嗱，今日咧亦都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咧，一连两日啦吓，咁我哋咧就请到呢个非常之受欢迎嘅年轻 YouTuber 阿波仔同埋阿家姐咧，想嚟分享一下，即系其实佢哋都系 DSE 嘅考生啦，之前咁样，咁都经历过呢啲考试啊、放榜等等唔同嘅情景，到底佢哋系点样应对嘅咧？同埋有啲乜嘢同我哋 DSE 嘅考生讲咧？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继续加油站。 小白，今朝早咧，为咗帮呢个 DSE 嘅考生打打气咧，我哋邀请咗咧非常之受年轻人欢迎嘅两位 YouTuber 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有波仔同埋 家姐。 早 晨，早晨， 早晨啊！喺我哋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入边啊，波仔、家姐又上咗嚟。家姐嗌佢嘅时候咧，分外亲切同开心啊！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有啲尴尬。 我冇尴尬噶。 家姐好后生嘅啫。 我冇尴尬噶。 如果你嘅年纪，几嗌其实唔系好啱，我觉得。 哇，所以咪开心咯！家姐你好啊，家姐。 你好啊，好亲 切。你嗌我细佬得噶啦，你嗌翻去波仔嗌我细佬。 喂，其实佢哋两个咧都已经即系组咗呢个 YouTuber 组合一段时间啦，凭住佢哋呢个非常之有亲情嘅互动咧，获得好多网民嘅爱戴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你唔好以为佢哋而家咁成功咧，系经历咗好多即系漫长嘅岁月。佢哋两个都系非常之后生嘅，都系。历届嘅 DSE 考生嚟嘅， 系啦，咁所以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到底喺以前 DSE 年代嘅时候，有啲乜嘢得意或者系好难忘嘅经历，咁又可以分享一下，又俾而家啲 DSE 考生借下镜。 嗱，首先要问一下阿 Boris、阿波仔同埋家姐，你有冇听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打气加油站 for DSE 考生嘅先？ 其实我觉得好特别啊，而家嘅感觉，因为真系。以前中學嘅時候聽緊嘅一個電台喺車度聽到，突然間而家就喺呢度同你哋喺度互動咯。 喂，你聽嗰時係咪我哋主持㗎？ 我唔知啦，我唔知。應該係嘅，應該係嘅，應該係 Kitty 姐姐嘅。 Kitty 姐姐啊！ 佢嗌到我有啲譚玉英姐姐嘅。 哇！恭喜你，恭喜你啊！ 哎呀， 以前搭車翻學會聽到嘅成日。 同埋我好記得呢個 DSE 加油站咯。即系当年就系真系翻紧中学嘅时候，系有听到呢、這个 系啊，跟住考 DSE 中文聆听嗰阵咧， 中文英文都有嘅， 系中文聆听嗰阵咧就会呢个同学就点咗咩歌 送俾 我， 系 啦， 跟 住就系啦，好窝心嘅，系觉得窝心。 你哋有冇上嚟留过言噶？ 我冇啊， 我斋听嘅啫， 斋听 嘅。咁有冇听到仲系你啲同学仔点俾你先？ 冇， 冇呢个机会，冇呢个机会。 虽然我唔系考 DSE 啦，我嗰时都有考 listening 噶嘛，我都会听住个收音机噶嘛。我嗰时咧系听住播红日咯，哦、你笑咁大声系咩意思啊？ 就算颠倒流离， 系啦，经典嘅歌曲系隔代， 冇错， 隔代都识， 而且系历久常新嘅。 系啦，喂，咁但系当时你仲记唔记得考 DSE 嗰、那个？心情是怎样呢？是不是真的十分之紧张？ 家姐先说吧，家姐大一点嘛。 OK, 考 DSE 那阵是真的很紧张的，好像是真的入去少少打仗的感觉咯。跟住同埋入到去是你会很费神咯，但是考完出来，即系当考晒所有科目出嚟咧，系有一种重新嘅感觉，系真系好爽嘅。 咁到就嚟放榜咧， 系咯派卷啊！ 到就嚟放榜就真系好惊嘅，因为当刻嘅自己咧都仲系会觉得我入唔入大学就好似决定咗我之后嘅人生要点啦，即系好似咧我。嗰陣如果成績唔好入唔到大學就會死嘅不知所措咁樣咯，但係而家知道就當然唔係啦，但係當刻嘅自己係真係會好緊張嘅。 咁其他同學有冇互相安慰啊？咩攬住啊，或者拖住手出去攞成績單定係點樣？ 定係早一晚通宵出去唔知宵夜食啊 BBQ 啊？要暴露年齡啦，營火會， 營火會。 好耐冇聽過呢啲 term 啦， 卡拉 OK 啊！ 咁你哋放榜之前做咗啲咩咧？ 放榜之前， 定系都系冇喺屋企瞓觉咯，校定闹钟。 其实我谂我嘅心态咧，同家姐系好唔同咯。当年，即系我咧，我觉得我个态度系好好嘅。 争好多年咩？你哋 差四年咯。 哦， 系啊， 你嘅态度点好发先？ 即系咧，因为我嗰阵时其实我中学咧，唔系好读书嚟嘅，我成个中学都系俾咗打排球嘅。然之后咧，我当时中六咧系打紧精英赛嗰啲，全心贯注喺嗰度嘅。跟住去到打完波先至，即系打完波先至开始。关注翻自己嘅 DSE 啦，即系我系尽晒力去考啦。但系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其实我好清楚，即系无论结果系点样，我都系有好多条路可以行咯。 嗯， 所以我系尽晒力去考，考完之后，我系一个两袖清风嘅心态。 系咁，你嘅心态都系正确嘅，因为真系唔系净系得一条出路嘛。但系你有冇谂过其中一条出路就系打排球？ 做 YouTuber 之前， 系 我嘅梦想系想做一个职业排球员。 哦。 系啊，当时系有谂过噶。 咁点解做咗 YouTuber 咧？ 系因为我考完 DSE 咧，其实 DSE 同埋嚟紧即系开学有几个月嘅时间。咁嗰几个月嘅时间咧，我就日日喺屋企冇嘢做啦。然之后我当时有睇 YouTube 嘅，我就发现啊，不如试下拍片咯。我就攞部电话，我当时咧就敲家姐度门，喂家姐，我拍 YouTube 啦。跟住佢同我讲吓，哦。佢唔理我嘅，系啊，佢敷衍。然之后咧，当我开始咗之后咧，我拉埋佢落水咧，我哋就搭上咗呢条 拆船， 系拆船啊，系。 咁啊，家姐咧，家姐之前放榜有冇咁轻松啊？心情即系好似哥仔咁。 我可能佢因为都知道自己系。一定不会入到大学，所以他咧就 冇包袱， 冇包袱， 已经确定咗自己条路是可以点行。 冇错，所以他就两袖清风。 其实明智咁样， 但系我因为其实我系个成绩一路都系即系中规中矩咁啦，然后嗰个成绩系我都知道自己会入到嘅，但系就系因为你知道自己。平時學校 OK 嘅個成績，但係就好驚公開試會唔會突然間失曬啦，係啦失手，所以我就好緊張咯。 咁嗰陣時諗住入咩科，咁又最後又成唔成功？ 最後我係入咗 Poly 嘅 marketing 嘅，咁但係因為當時我好緊張啦，咁所以我就做曬所有準備嘅，即係我已經預計咗哦，如果我失咗手，跟住即係我唔同分數，我會有乜嘢打算咧？即係已經當時幫自己安排咗嘅，咁就令到自己。叫做冇咁大壓力咯。 嗱家姐咧聽落去就好明顯係一個比較啲有規劃啲啦，或者準備啲嘅朋友仔啦。 弟弟就隨心啲啦。 弟弟隨心啲，到底弟弟嘅結果係點樣？之後又點樣發展咧？不如我哋聽朝早繼續同阿波仔同埋家姐傾下偈啦。 好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 DSE 繼續加油站。 好啦，咁我睇下我哋二台面书专页上面嘅留言啦。星于就话咧，想同 Sophie 讲，成绩无论系点都唔紧要噶，尽咗力就得噶啦。我会一直陪伴住你，你唔使紧张，因为我会为你一直紧张噶啦。 阿 Yan 咧都同阿哲报专咧就话到啦，知道你因为担心放榜而失眠咗成个月，咁而家呢刻都可能失眠紧噶，哈哈。咁啊会陪住你一齐挨过去嘅。放榜之前咧嗰一日夜晚一定咧要通宵打边炉，好 heavy。希望你可以顺利考到好成绩，英文咧就。座三爆四，通识咧就中文、中史都五星星咁啊，直入中大嘅药剂嘅。 另外 Esther 咧就想同佢女女上面咧放榜打气嘅，佢话好欣赏女女咧过去咁多年付出嘅努力啦，爸爸妈妈咧都为佢嘅毅力同埋不怕艰辛咧觉得系骄傲嘅。咁啊放榜咧就系阿女女啊收成嘅日子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怀住呢个感恩平安嘅心去迎接放榜，一家人咧都永远支持上面同埋爱佢嘅。非常之 warm 啊吓，咁如果大家咧都仲有一啲放榜打气嘅说话咧，想同自己嘅亲朋戚友讲嘅话咧，仲有机会嘅，系啦，可以上到去二台嘅面书专页， 冇错啦。咁我哋晨光嗰度咧有一个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咁你只要喺嗰度下低咧留个言咧，咁我哋就有机会呢几日都会帮你读出嚟噶啦。 系啊，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民众保持谨慎，强调。但是仍然敦促民众要保持谨慎，强调病毒仍然存在。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塞西说埃方视中方为真正朋友和可靠伙伴，将进一步加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全新时段每晚十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三十一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柯盛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二台四十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神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二台四十周年很兴奋，就系、是、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财经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天就由 OPEC 油早的新消息那里开始讲起。 好啊，因为咧喺过去星期日嚟讲嘅话咧，油组咧同埋俄罗斯咧就达成咗咧嗰个增产协议噶。嗱，呢个增产协议咧其实讲咗好耐噶啦，咁但系一直嚟讲嘅话咧就系受到阿联酋阻止啦，咁所以倾唔掂啦，咁所以就变咗就一路都冇协议。咁但系咧去到上个啱过咗嘅星期日嚟讲嘅话咧，佢哋咧就决定咗咧由八月份起就连续咧就五个月份咧就每个月咧就系增产四十万桶噶。咁去到即系话由而家去到四月份嚟。去到十二月份嚟讲嘅话咧，就即系由八月去到十二月份嚟讲嘅话咧，就将会咧个油组嘅总产量咧，就将会咧系较今日咧系多出咧系二百万桶嘅水平噶。咁啊，相信油组嘅决定咧，会一定程度上咧就对油价咧会带嚟压力啦。咁而今朝早亚洲市场，我哋亦都见到啦，纽约期油咧就略为回软嘅。咁但系好强调，真系略为回软啫，都未跌破七十噶。咁而家就企喺71.32美元嘅位置噶。咁当然咧喺个油价回落的情况之下来讲，对加治都有一定的压力。今早在亚洲市场我们看到加治是报 1.2614 对一个美金的。 那么转个角度讲讲美国六月份的年通胀率 CPI 高企 5.4%， 那会不会有机会影响联储局的未来的一些货币政策呢？ 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就系欧洲咧就公布咗佢哋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嘅。咁但系我哋知道咧，就美国咧早喺再早一个星期咧就公布咗佢哋嘅六月份嘅年通胀率个 CPI。咁咧个数字咧就系 5.4% 嘅，个核心年通胀率咧都亦都高企啦，去到 4.5% 嘅，可以话系自1991年十一月以嚟系最高一个位置。咁但系嚟讲嘅话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欧元区咧公布佢。 哋個六月份嘅通脹消費物價指數咧個年通脹率咧只係得個 1.9% 嘅啫，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更加只係得個 0.9% 嘅啫。咁由呢一度咧，其實反映咩咧？反映咧就似乎咧就係雖然話美國係印銀紙係會影響全球啦，咁但係咧對美國自己本身嗰個通脹嘅影響係較大嘅。咁再加埋我相信美國係因為阻止中國嘅入口啦，咁要抽重關税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加大咗咧佢嗰個通脹嘅壓力嘅。咁你同歐洲比較，自然就見到個數字就自然就見到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其實歐洲咧就冇一個迫切性咧係要去去收緊佢嘅貨幣政策嘅，因為佢嘅通脹遠遠都未及歐央行所定落嚟嘅2%嘅通脹目標。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四咧就歐央行咧就議息嘅。咁而家市場關注咧歐央行咧會點樣去制定佢下一步嘅貨幣政策？因為咧上個星期歐央行行長拉加德咧就講到好清楚噶啦，就話會喺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就落實咧佢哋嗰個貨幣政策啊，跟住嚟係會點樣走嘅，即係話佢哋會幾時會減少買債啊？咁今個星期四咧就會決定嘅。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四嘅歐央行嘅議息會咧就大家要真係要關注啦。 咁睇完咧歐央行嘅議息會咧，其實禮拜五咧仲有啲重要嘅經濟數字去公布啊。 嗱，冇錯啦。嗱，喺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就由 Markey 咧就會公布一系列嘅七月份嘅歐美啦，同埋英國啦等等咧，同埋澳洲咧嘅採購經理採購指數噶。咁透過呢啲數字嚟講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某程度上咧去感受到咧全球最新嘅七月份嘅經濟嘅狀況。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四咧，就全球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最新嘅六月份嘅全球嘅支付貨幣嘅佔比嘅。咁我哋記得咧，喺五月份嚟講嘅話咧，歐元咧已經係超越咗美元咧，就成為全球最多人用嘅支付貨幣噶。咁而家關注咧呢個情況咧會唔會持續啦？咁如果持續落去嘅話咧，咁多多少少咧係會損害到美元嘅領導嘅地位噶。 咁除咗數字咧需要關注啦，疫情都需要關注。今日咧起身咧睇到一份英國嘅報章啦，都出咗呢一個標題啊，就係話約翰遜咧豪賭，賭緊乜嘢咧？就係個19號咧就正式取消所有咧國內嘅一啲疫情限聚令，講緊就係英國方面呢個情況。温生，你點去分析啊？ 呢一樣嘢咧，我哋知道噶啦，因為早一個星期前咧，約翰遜咧已經係宣布咗咧，就話係由今日開始起就會取消曬所有嘅英國嘅疫情嘅限制令。咁係值得高興嘅。咁跟住嚟咧，英國嘅民眾咧就唔需要呢再喺公眾場合咧就戴口罩啦。咁食肆咧都唔會限人數啦。基本上咧就等於咧就翻去咧係疫情前嘅生活嘅模式噶啦。咁當然咧，嚴格上嚟講嘅話咧，英國民眾咧其實早喺今個月嘅十一號即係上，唔係今個星期，唔係啱過咗星期日啦，係再上一個星期日咧，喺呢個歐洲國家杯嘅足球賽咧，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咧喺個球場度咧已經係完全唔戴口罩啦，所以咧就已經當其時佢哋自己已經係解除曬所有嘅限制令噶啦。 係啊，到有啲球迷冇買飛衝咗入去温布萊添啊，仲要哎呀唔守規矩真係。 係啊，乜嘢都有啊。咁啊，由佢哋嘅行徑咧，其實咧理論上咧嗰、那個個傳染咧個病毒嘅傳染咧，就應該係大約係3至1個星期度咧就會開始出現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咧要睇咧就話咧，英國有幾多個民眾咧，佢哋咧係會係確診呢個新冠病毒。咁當然啦，英國其實做得呢樣嘢，佢都預咗咧，跟住嚟咧，佢就會有好多嘅國民咧係會染上病毒噶啦。咁但係咧，染上病毒咧唔係一個大不了一回事嚟噶，最緊要咧就唔會有重症。如果係接種疫苗嘅話，就唔會有重症。咁咧就唔會話對英國嘅醫療系統咧就構成啲乜嘢嘅壓力。嗱呢一樣嘢咧好緊要噶。咁我哋知道咧，其實而家咧全球咧得兩個國家啦，一個就係以色列啦，咁佢係接種個全民接種。得最多啦，咁另一個就係英國啦，咁但係以色列咧就唔計啦，因為以色列嘅人口相對係少啊，咁但係英國咧都算係一個大多人口嘅國家，咁所以咧英國如果佢真係能夠接種完疫苗，係可以令到咧佢係醫療系統係可以承受得住嗰個病毒嗰個確診嘅話咧，咁咧就可以視之為咧英國咧個抗疫咧係成功嘅。相反嚟講，如果佢嘅醫療系統 統係崩潰嘅話，咁當然佢今次嘅做法就係失敗啦。咁如果英國成功嘅話咧，不單止係英國嘅成功啊，亦都係全球嘅成功，因為全球都係靠打，而家係靠打疫苗咧去免疫嘅啫。咁如果打疫苗係真係能夠係即係對抗到嗰個新冠病毒嘅疫情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不單止係對英國嚟講啊，對全球都會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對全球嘅投資嘅市場亦都會係一個好好嘅利好嘅因素。咁所以英國嘅成與敗咧值得大家關注。 嗯，咁啊睇下國際事件咧，當然有今個星期五咧23日正式開幕嘅東京奧運呢一件事，有冇機會咧影響日本嘅經濟？再加上咧對 yen 嘅走向又有啲咩睇法咧？ 嗱，呢件事嚟講過咧，日本咧就唔同英國嘅，英國咧有七成以上嘅民眾咧已經係接種咗疫苗噶啦，咁但喺日本嚟講過咧，就應該係大約係少於三成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啫，咁即係話咧，如果咁多個運動員去到東京嘅時候咧，會唔會引發嘅疫情嘅大爆發咧？咁呢個係市場咧最擔心嘅地方嚟噶，咁但係因應我哋見到咧，就東京咧其實佢哋做嗰個防疫嘅措施都做得相對係嚴謹啦，咁所以相信咧佢都應該會冇事噶。咁但係我哋即管好難講啦，我哋要睇啦。咁所以喺今個星期五開始咧，就東京奧運會咧就開幕啦。咁一年幾個星期咧就係會係奧運會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咧，就個情況係點樣樣啦。 嗯，再睇埋紐元方面嘅情況，交俾温生啦，唔該。 好啦，咁紐西蘭嚟講過咧，就上個星期咧個議息會咧就宣布咧就會喺今個星期五開始咧就停止咧就一切嘅買債嘅活動噶啦。咁而因應咧當地第二季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咧，按季比咧又上升 1.3%， 按年比更加係上升 3.3%， 咁啊高過咧新西蘭央行所定落嚟嘅1-3% 嘅通脹嘅目標嘅。咁因應係咁樣樣啦，咁而家市場咧就估啦，就話咧從呢一個紐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去到8月18日嘅議息會咧，即係下個月嘅議息會咋，咁啊新西蘭央行咧係有85% 嘅機會咧係會加息嘅。咁如果佢真係加息嘅話咧，咁相信會係七大貨幣裏邊咧係首個加息嘅國家啦嘅貨幣啦。咁我哋即管睇下下個月咧新西蘭央行會唔會真係加息啦。咁而喺今日亞洲市場嚟講嘅咧，我哋見到咧新西蘭貨幣對港元咧就係5.43嘅。咁我哋即管睇住个纽元嘅汇价啦， 嗯，好饱满嘅一个早上啊，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DSE 播报啦。 晨光第一线， 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卷浩 全力支持。 除了我哋，仲有佢哋。 我是波仔， 我是家姐， 我哋都会在晨光第一线为所有考生打打气。 Yeah! 记住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 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 什么事？ 有什么优惠？ 蛤？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没有优惠？ 没问题，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第一样嘢咧，先讲咗啊，有两则嘅特别交通报告啊，咁大家要注意啦。九龙塘咧，高和老街冧树啊，吓，高和老街往窝打老道方向咧，近呢个根德道咧，全线系封闭嘅，一带挤塞啊，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达之路啦。咁啊，连翔道咧往尖沙咀方向咧，近民安队总部快线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啊，龙尾三号干线近曼克顿山。同埋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啊，咁啊，驾驶人士咧路经就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天宇路滑都挤塞少少咧，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小白、Barbie、Kitty 同埋钟哥，咁啊，有一样嘢咧，我哋五个都冇嘅，但系咧学生哥就有，系乜嘢咧？ 学生证 啊！除咗学生证，就系暑假啦。学生证对于我嚟讲唔重要啊，暑假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啊。 做咩咁叻啫？ 系啊， 暑假啫嘛，你中意你自己放都得噶， 你可以自制。 系啊，放短啲啫嘛，放两日，放完、 好啦。 不過唔係、啊， 聽到暑假呢兩個字已經好開心。 你又唔好咁講，我聽到淨話阿白元浩嘅即係心底裏邊啲心聲咧。嚇，而家啲學生唔一定有暑假嘅， 係啊，可能係仲忙㗎， 仲忙過翻學。 佢而家滴緊汗， 睇住你講啊！ 咪後嘅嘢擺喺咪前講，係有啲危險㗎。 唔係小華係開心嘅暑假， 開心， 開心，開心。 我作為普通人咧，聽到暑假呢兩個字， 我完全感受唔到淨話小白嗰種嘅憤怒啦，嗰種無奈啦，我完全根本就冇嘅， 冇啦， 冇，完全冇， 直情係 happy 過 happy 啦。 呢啲就係愛啊！ 全新暑假，係全新暑假。喂，嗱，問問兩位拍檔先，咁啊，暑假有冇諗住幫自己嘅小朋友 plan 一啲活動啊，或者帶佢哋準備要去邊度玩，有個 checklist 咁樣啦嚇。 爸爸先啦， 你叫我静咗， 你谂系咪啊？ 诶，呢啲嘢梗系即系嗰个时令适合做乜嘢，就嗰个礼拜先 plan 噶啦。 系啊，乜嘢睇你两个啊，都系嗰啲咧，即系令到啲僆仔有个忙得个忙，忙过翻学嗰啲噶啦。 咁啊，梗系唔系啦。不过咁啊，有阵时咧，好似我小朋友咁样，咁啊，啱啱咧今年都去准备升呢个小一啦。咁啊，当然系需要啲补充啦，系咪先？咁啊，要加强翻学术上面嘅成绩。 系咁啊！我今日带咧，欧叔叔带呢个资讯咧，就系纯玩嘅。咁啊，有一个新嘅地方咧，被誉为啊免费无限放电游乐场。首先免费已经好开心啦，无限放电咧，对于家长嚟讲亦都 系 好开心。喺边度咧？喺元朗一个摩嗰度，咩摩咧？好悠悠地嗰个摩嗰度啊！嗱，开咗一个咧占地好大好大好大啊，即系过万尺嘅一个户外嘅设施啦，有斜滑梯啦，有嗰啲即系爬水管啊，跟住又有即系好多唔同琴钢架啊，类似嗰啲，但系卡通版嘅琴钢架嚟嘅，咁啊足够咧俾啲家长咧放电放两三个钟啊吓！嗱，呢个唔系我讲嘅，我唔系家长，系咧有亲子嗰、那个国度嗰啲人咧喺度讲咧话，喂呢、這个地方正啊！摆个僆仔喺嗰度咧，两三个钟头咧，啲爹哋妈咪可以喺隔篱玩下手机啊，可以 派杯茶咁样， 大家倾下偈啊，扫扫家长嘅心声啊。 露天定室内噶嗰个？ 露天 嘅、啊， 所以今日玩唔到，今日玩唔到，今日玩唔到，唔紧要， 家长都要热喎、啊，阴公。 正所谓。啊！打波先嚟落雨，你点知道听日唔系好天咧？风暴终于过去嘅。 你哋有冇发现咧？以前同旧阵时同而家嘅嗰个亲子乐园咧嘅分别系咩啊？我记得我细个个亲子乐园咧系，譬如嗰啲波波池咁样啦，咁佢有个小小个网咧，就叫做规划住嗰个 area 啦。但系我阿妈咧系唔需要看住我嘅。我记得我阿妈咧好中意几时摆我喺波波池咧，就系、是、佢买餸嗰阵时咯。佢就摆我入去嗱，交咗个入场费，唔知可以玩15分钟定几多分钟咁样咧，应该可以一路。续费咁样 啦，以前冇咁多法律咧规管住啊， 跟住我头翻嚟凑翻到 嘅啫。旧时够可以儿童独留在家啦， 系咯， 系 咯， 而家唔得啊嘛。 我六岁啊，自己透嗰个火水佬炒饭，咪又系咁样， 真系噶， 真系噶， 真 坚噶， 系点炒法咧？ 系点我点透露咧？ 点透露咧？ 你咧真系呢度可以讲几日？ 真系未透过。 首先，小朋友切勿模仿，但我想听钟哥听。 系啊，我哋嗰个年代已经过去咗噶啦，不复回，不复。还啊！ 消失的光阴，现在跟随啊！ 散聚 我哋首先学识点样用嗰个火水炉，要换个棉芯，要点样拧上嚟，令到佢着火。 哇！ 点样摆只锅落去？即系我哋用生铁大锅放上去。 咁你好够力喎、 啊！唔系你估落油。再要喺嗰个雪柜里边攞翻啲隔夜嘅白饭出嚟，点样沿翻淋佢，冇得浸翻软，乜都冇嘅时候倒落去，你冇味咩？落豉油咧， 系 唔够松啊，加只蛋啦、啊，系咁样大噶。 如果啊，即系佢细个有嗰啲小厨神比赛赢咗，佢仲唔系 Gordon Ramsay 嘅徒弟系咪先？简直系小厨神大赛入边。 Gordon Joey 啊 ，Gordon Joey 啊，即系等佢哋认识下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几劲 啊！ 由透脑开始，到精心设计嘅炒饭，究竟系点样炒到粒粒均匀嘅热度咁样？ 不过而家唔得啦，而家当然系小朋友又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啦，亦都唔可以去厨房嘅。 系啊，同埋叮一叮就搞掂啦，仲使搞咁多嘢？ 或者叫人啊？ 咩啊？ 叫其他人咯， 姐姐 ，I want rice， 叫外卖咯，系啊，咁啊，大系啊，大家咧，即系天气好嘅时候就可以去下头先阿欧讲个地方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九日系一年嘅第20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5日。1900年7月19号。随住1900年巴黎世博会开幕，

啊，希望第时我哋毕业之后可以保持联络啦，或者希望你可以过一个愉快嘅暑假，呢啲就係最普通嘅。另外有啲同友谊相关嘅金句，唔知你记得几多呢？譬如话万里长城长又长，你我友谊比他长。英文版都有一句金句嘅，就係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中英夹杂嘅都有嘅，忘记 M, 忘记 E, 千祈唔好忘记 ME, 即係 me 呀。想当年你会喺你同学仔嘅纪念册里面写啲乜嘢呢？ 你边个年代㗎刘学熙仲系嗰啲纪念册系一页页可以掹出嚟嘅？ 八零年代。 我哋嗰啲好有诚意㗎。 成本存。 成本存㗎，冇得搣出嚟㗎，一本㗎。 喂，咁唔见咗咁点算啊？ 唔会唔见㗎。所以嗰阵时你要预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譬如话我 由三年级开始写戏咯，嗰阵时 咁又唔使，起码都一个月啦。嗱，譬如话我俾你，你要写完之后俾翻我，我先至可以俾阿崔杰同再写。 系 佢写完之后俾翻我，我先至再俾第二个写。所以嗰阵时咧，未必一定个个同学你都会俾纪念册佢签嘅。因为未必够时间噶嘛， 两只我都试过。小学咧就系头先用阿梁学熙讲嗰只活页嘅， 掹出嚟， 因为比较简单啲啦，同埋有晒格式咧，咁啊小朋友可能就哦咁佢叫我填咩咪填咩咯，顶笼贴张相落去都几搞笑嘅。佢有个位俾你贴张相咧，我仲记得嗰阵时啲同学仔系贴佢哋嗰啲学生相， 系啦， 跟住你变咗一个好似嗰啲学校嗰啲 file 咁样咧，即系佢嗰啲个人资料啊、屋企电话、地址啊咁样。咁但系咧有咗之后咧，我仲记得嗰阵时系有跨越过一个圣诞咯，我就真系攞翻佢哋嗰啲地址嚟到寄圣诞卡嘅。 哇，系啊，好有心啊呢位同学。 但系到中学嘅时候，即系中五毕业要写纪念册咧，就系用阿钟哥头先讲嗰只啦，一本，因为就唔使俾嗰一张纸框住嘛，你写十页又得，跟住有啲咧仲会中间夹啲礼物仔，我唔知系书签啊定贴纸啊定系点咧，就攞嗰啲胶纸嚟到封住个边。 睇你哋交情啦。 系啊，迟啲你就可以拆开，慢慢去睇下写咗啲咩。 咁我想问你，第一个 pass 嗰个纪念册俾嗰位同学，系咪多数咧都会系啲啊你心仪嘅对象咁样嘅咧？ 心仪对象可能 一定嘅，多数系 friend 啲咯，系啊，开个好头啊嘛。 喂，唔好讲到好似好多次咁样，其实都系两次，小学一次，中学一次， 系啊， 都系两次啫。 我到而家冇 keep 翻啊，有啲后悔，唔知系几时唔见咗，或者俾阿妈抌咗咧。 你俾第一个同学。佢咧即系见到本新速速咧，佢都会觉得，诶，点解你会系拣我咧？ 我开光 系啊， 咁 有啲谂法嘅。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小学咧，唔知三年级开始咧，啲同学已经开始喺度传我，跟住我翻去即系扭妈妈买一本纪念册，佢话你又未毕业，买嚟做咩啊？咁样 写定啊。 咁跟住咧就写咗三年咯，就系写到去六年班。跟住而家嗰本嘢咧，即系我前嗰排我执屋，我搵翻出嚟喺度睇咧。 系啊。 跟住我就发觉有啲同学啲电话号码都系冇变啦，即系屋企个电话号码冇变嘅。 你有试过打啊？ 唔系，因为我仲 有 check 下先啊。 但嗰时电话号码嗰啲 有24340649 得六个字嘅啫嘛，而家 唔系，咁我又冇年纪咁大， 应该有二字头噶啦，系嘛？ 唔系，都我细个都系经历咗八个电话号码嘅年代噶啦，已经。咁但系即系因为有啲都真系仲有联络嘅，咁啊见到跟住佢哋好清洁嘅字啊，跟住咧，但系咧就头先即系点解有感而发话今个礼拜讲呢一个题目咧，就系我发觉哇，好多人原来都几 hea 嘅。就係嗰啲萬丈高樓從地起，起碼我見到三個，跟住仲有咩求學有如金字塔啊！跟住老師咧就好中意寫就嗰啲求學有關嗰啲信息嘅，跟住 學如行舟不進則退嗰啲啊， 係啦。跟住我諗下啊，點解嗰陣時佢哋咁咩咧？咁但係可能又因為一班四十幾人咧，佢寫四十幾次其實都幾淹悶嘅， 係啊， 係啊， 咁佢都會諗嘅。正話阿崔傑同講話嗰張學生相咧，即係黏一張相喺度，嗰陣時都有考究嘅。譬如話佢係咪真係當你係 friend？佢當你係 fans 先俾張相嚟嘅， 啊，因為好珍貴， 好珍貴。你唔話而家喂我上去啲分享平台，你即刻睇到個樣啊嘛，冇噶嘛，佢即係要一張相啦。嗰張相係錢嚟嘅，因為佢每曬一張其實都要俾錢噶嘛。好啦，佢嗰張相點樣黏落去你嗰本紀念冊，又係另一種嘢嚟嘅。咁你唔會話不如後邊查啲張活啪咁樣黐落去啦？ 嚇，唔係咁嘅咩？ 好 cheap 噶咁樣， 唉， 有另外一種嘅。如果佢對你好，或者叫做真係珍惜呢段友誼咧，佢會買一啲叫做相角。细细个三角形嗰啲咁样咧，四只角系好似贴纸咁样嘅， 双面胶纸， 唔系双面胶纸，佢直头系 好難形容啊！等我試一下先， 即係好似個畫框咁樣，有四隻角咁樣撐 住。就係、個直頭個畫框，不過咧，佢一邊咧就係、是、有黏貼啦，係個面嗰邊咧係透明嘅，細細地一個三角，佢要黏足四隻角。咁你就將張相咧，啱啱好似雙嗰張畫上去咁樣攝咗落去。咁、 哦、 佢要買嗰啲嘢黏喺度，你就會覺得佢好珍惜我哋呢段友誼，因為咧再要張相嘅價錢之外。另外要花錢買埋啲相角， 即係買四角啊！ 真係買，真係買四角啊！嗰個 即係我哋係要睇成本嚟到去斷定嗰個同學對你嘅友誼啦。 係啊，嗰陣時就會靚啲嘅。所以你會睇到嗰本紀念冊翻嚟嘅時候咧，第一唔係個個寫新嘢啦，有啲就好似正話梁國希講啲角寫嗰啲好行嗰啲啦。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寫啲啊係淨係寫俾你嘅嘢。咁、 嗯、 最後嗰啲咧就係寫完俾你獨特嘅嘢之外，再要加張相。咁嗰个就真系你个 friend 啦。 咁我谂我小学时代冇乜真心朋友。 不过老实讲啊，就算你而家攞到嗰本，即系攞翻本纪念册出嚟睇咧，其实有几多个讲真，你仲有联 络， 又或者唔好话联络添啊，你仲记唔记得佢哋个样子，或者佢哋个名啊？你都未必记得晒。 系，你记唔记得啊，梁浩希？ 我 有冇冲动有一个你想揾翻噶？ 有嘅，即系有一啲系而家其实咧透过社交平台好多系联系翻，揾得翻嘅。 边年边月毕业嘅同学会咁， 系啦系啦，系揾到嘅。咁跟住望翻咧，其实讲真啦，隔几十年冇见咧，你叫出嚟食餐饭，跟住大家又唔知讲乜，即 系 好似重新相识嘅一个 系噶。 系都系 最近手头有啲紧啊。 首先一约出嚟要理身啊，我唔系做保险嘅， 我亦都唔系问你借钱食餐饭啫。 咁跟住另外咧，因为喺我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兴玩纪念册嘅，就每一年咧就有一本嘅年刊，咁就系会将所有同学嘅学生相印晒喺里边，好厚揼揼嘅一本嘢。咁然之后咧，大家就会去喺学期尾得到嗰本嘢嘅时候，就周街俾人签啦。跟住我就发现咧，佢哋有一个嘅写法就好有趣嘅，又系好有啲极 hea 嘅写法。就是譬如话啊 ，Dear Kitty， 跟住咧就会写 H 一点 A G S 咁样啦 ，H A G S。跟住我嗰阵时我僆仔我唔知系咩嚟噶嘛 ，H A G S 系乜嘢咧？系咩字嚟嘅咧？系一个系原来系一个缩写嚟噶，就系解作 Have a good summer。 哦，懒到一个点啊，可以话系。 系呢个极 hea 嘅嗱，好啦，跟住然之后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咧，同大家讲讲嘅。九龙塘歌和老街塔树方面咧，歌和老街往窝打老道方向近根德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 B、二 F 同埋八十六 C 咧需要改道行驶，一带非常挤塞，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嘅。 要在这间愉快的班房起舞，原来愉快三个友谊万岁，七个笑骂自称怀缅我，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在这纪念册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绝告诫我课室不要睡眠，再临别就照明星给我签名，对我表演和未学习怎么纪念从前，便发觉要懂得拥抱明天，怎么多多立言以后不知会点，大个当然会是错，考试罚抄尝试过，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同学 情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谁在悼念快将接近成年？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在临别就是明星给我签名，对我表演。还未学习怎么纪念从前，便发觉要懂得拥抱明天。春风都多年，以后不知会点，大个当然会善变。从此感偷看校草，才深深悔恨常常迟到。他向我们支撑过每个清早，在这日愉快的相逢，再度恋化将接近成年。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再临别就是明星给我签名，对我表演。还未学习怎么纪念从前，便发觉要懂得拥抱明天。中午多多乐园，以后不知会点，大个当然会算。 不知道你今朝早餐食咗啲乜嘢呢？通粉、即食面，定系你会健康啲食麦皮，又或者系西多士煎蛋？你会中意食鱼柳，定系中意食鸡扒嘅组合呢？阿鸡，我话中国人食早餐都系包含我哋五千年文化嘅智慧好啲，即系食翻啲精气早餐，例如咧就系粥啊、鸡蛋、炒河粉，再加翻杯茶等等。不过呢啲食物如果喺东南亚地区，应该点叫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好简单嘅啫，粥就叫做米，鸡蛋就叫做鸡内，炒河粉叉居条，炒米粉叉鼻圈。至于茶就叫做嗲，嗱喺东南亚地区，佢哋都好似我哋一样中意饮冻嘢噶。天气热，饮翻啲凉浸浸嘅饮品，的而且确可以令人心旷神怡。佢哋嘅冰红茶更加系当地人挚爱，不过要注意啊，佢哋嘅糖分会比较上多，所以其实佢哋会叫做甜红茶。而家疫情退却唔少啦，希望好快脆就可以通关，咁我哋就可以去旅行。到时大家就可以坐低嗌买忌内叉鼻圈嗲，同埋头先讲过超甜超有特色嘅冰红茶，佢就系叫做嗲马尼斯啦。 前排咧有一个劇集就啲镜粉好留意啦，咁有阿甜甜同埋阿木啊，咁喺大澳嗰度定情啦，咁问下两位拍档多唔多去大澳呢个地方，有香港威尼斯之称啊。 对上一次去应该系几年前啦， 几年前系嘛，你咧 Kitty？ 我谂 十几年啦，系咪再远啲带佢？我就想要去十几年前啦。 因为大澳咧有一条行山路径，其实几好嘅， 好舒服嘅， 好舒服 啊！ 同埋又唔难行咯。咁你行完之后，又可以喺大澳有好多活动进行啦，食好多嘢啊，食下海鲜啊， 系 啊，船咯。跟住佢仲有嗰啲咩 雞蛋仔啊，總之佢有沙翁啊，總之有幾樣嘢係出名嘅。 食嘅除啊嘛，大澳除咗蝦醬之外， 係啦，你就可以有 checkpoint 咁樣去食嘢咯。 你有冇試過去大澳睇嗰個中華白海豚？ 有啊，我仲成功睇到過添啊， 運氣幾好喎、啊。嗱、啊，好似話真係要睇季節嘅，同埋咧成日都有啲環團啦、啊，即係環保團體佢哋講啦，話其實而家中華白海豚咧已經少咗遊嚟香港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睇到咧。真係好 lucky 啊！同埋，即係如果你想大家再睇得到多啲咧，就保護下香港個海洋啊，少啲用嗰啲塑膠嘢啊，咁樣咯。咁有一個咁嘅後續故事。嗱、講開保育呢一樣嘢咧，因為電視劇集入邊有一條好昔力長嘅橋叫紅橋啦，42年嘅歷史噶啦。咁當地居民咧就話：喂，近排好多人去打卡喎、啊，咁樣都想做一啲擁抱嘅動作啊，或者好浪漫咁樣啦，即係好靚啊，咁樣啦，好浪漫。咁樣啦，嗱，我離身先啦，我冇睇嘅，係啊，咁我淨係睇到啲 footage 嗰啲嘅啫，咁總之受歡迎又不爭噶啦，係咪先？無可推諉呢一樣嘢。咁啊，與此同時咧，啲居民就話：喂，大家打卡嘅時候唔好喺條橋嗰度又騎上去又摁又好多人咁樣， 真係要保護佢啊！ 因為嗰條橋咧已經有42年歷史㗎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要保育一下咯。咁啊居民話咧，大家玩時玩啊，要善待呢啲設施。咁仲有咧，就你知大澳嗰啲屋咧，其實係佢家不閉户咁嘅形式㗎嘛，即係你干擾到人哋生活又唔好咯，即係好似好獵奇咁樣，哇！人哋係咁樣生活㗎，你睇下人哋間屋咁樣，好似去咗睇新盤先咁樣，做乜嘢啫？即係有啲網民喺下面都有留言啦，話喂，大家人哋喺大澳嗰啲生活係即係樸素嘅一個漁村咁樣。咁你有人哋啦，你又睇人哋，哇！你睇下人哋部電視啊，點點點，哦，仲用緊呢啲風扇啊，咁樣，咁我覺得，哎呀，好，第一好 mean 啦，睇到呢啲留言，同埋第二，你唔好干擾到人哋生活咯，係啊，你試下自己屋企好似示範單位咁樣啊，你都憎人哋啦，咁所以去玩嘅遊人們咧，就要注意規矩同埋注意呢一啲事情啊。 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旭和道十号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现在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的机场出口有交通意外，虽然现场没有挤塞，但经过小心。青沙公路去机场，近住南湾隧道机场出口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仍然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号干线近美孚，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葵涌八号货柜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到西行去上环，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嘅坏车就拖走咗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CIBS 童话童真带你寻回童年乐趣。 啲小朋友揾到萤火虫咧，佢哋即系咩反应？ 停低，静落嚟，发现到啲光点啦。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经验嚟嘅。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意，见证我城发展印记。 保育艺院嚟到做一啲表演，而其他嘅商业活动系能够应付到嗰个开支。如果咁样咧，就真系完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9:09的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科技股投资者初步放低对内地当局加强监管的忧虑。港股在科技股蓝筹反弹的支持底下筑成底部，而且有反弹，恒指上个星期全个礼拜升了660点，啱啱好收于28000点的关口楼上，是整个亚洲最好表现的一个股票市场。咁话上个礼拜咁叻仔，今个礼拜有冇得延续升势？转个头开始，你未会知道咯。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噶，咁啊，白元浩侧边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令女嘉嘉喺度。 Hello， 各位。 早晨啊，嘉嘉。咁我记得你之前咧上我哋亲子百分百嘅时候就提过啦，对住小朋友倾偈或者讲说话嘅时候咧，有少少技巧，唔多嘅。有啲说话咧，而且个对小朋友嗰个长远嘅负面影响系好大嘅。例如系讲嗰啲，点解你咁曳啊？你可唔可以乖啲啊？我唔要你啊！呢啲咁说话咧，其实对小朋友咧系一个好差嘅影响嚟嘅。咁啊，做家长又唔系话要你咩都唔讲，小朋友曳嘅时候，你应该就系适当嘅阻止；小朋友乖嘅时候咧，你又记住去赞佢。咁但系赞佢咧，都系要谂一谂嘅。有阵时赞咧，中国人有句说话啫，赞坏晒啊，细路仔唔赞得噶，一赞咧嚣张啊，赞咗佢又冇啊，曳翻噶啦。其实呢个咁样嘅思想咧，系咪都几阻碍咗小朋友一个健康嘅成长？ 我唔止阻碍小朋友啦，其实系阻碍大人添啊！即系你唔好讲小朋友，你大人都冇嗰个氛围咧，个小朋友其实真系唔会有嗰个氛围。我哋只不过将个氛围带到去下一代咯。其实是一个文化嚟嘅。咁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咧，三句句子咧，我哋值得同小朋友讲多啲嘅。 系。 咁当然赞赏，我哋梗系要赞多啲啦。嗱，阿小白你都成日赞你个仔啦。 系啊 系啊。赞咗个小朋友就好想再做好。 即系又系要多谢你哋啊！你哋机构好好一样嘢，就系以前曾经同我讲过句说话，即系赞小朋友咧，佢系可以好似食药咁样嘅，一个正面嘅药，佢会不断想依赖你嘅赞赏去做好佢嘅，因为发觉哦，我嘅品行越好，越多赞赏，佢就越开心。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正面嘅方向去嘅。咁我呢度叔叔嘅爸爸成日谂啊，我赞佢啫，靠把口赞佢，其实唔使钱嘅。咁赞完之后，佢又会有一个咁正向嘅改变。 點解我唔去落多兩錢肉緊去讚佢多啲，令到佢個好嘅改變咧？咁所以我就成屋企咧，一見到佢做啲嘢一啱咧，我咧就真係行過去讚佢。哇！你頭先做呢樣嘢好乖、哦，我睇多曬你成個過程、哦。啊，佢真係中意。於是乎佢啲嘢越做越好啦。好似我讚佢自己識得食完飯執碗入廚房，讚得佢越讚越多嘅時候，而家咧一個套餐㗎。佢執入去啦，洗碗啦，跟住咧就抹埋佢啦，跟住擺翻入去，跟住佢就行出嚟同我講：爸爸，我幫你收埋啲碗，我洗乾淨曬，抹乾淨啦咁樣。佢就想我讚佢一句。 嗯， 哇！呢啲真係你話做阿爸唔感動啊，即係想喊添。 真係好難得啊！真係好難得做曬成套。當然啦，讚個好處咧，我哋而家有個目的性啦。嗱、頭先你嗰啲就係好目的性啦，我想佢再做好啲啊。但嗱，我哋撇開個目的性啊，我哋真係為住個小朋友去諗咧。嗱、小朋友出世真系白纸一张啦、佢其实唔系好知诶、其实佢有啲咩特别啊、其实佢有啲咩好啊、其实系一定系透过身边嘅人咧，见到佢做咗啲好嘅嘢咧，赞佢咧，佢先开始知道哦，原来呢样嘢系好啊，原来我做咗啲好事、啊，佢先开始识得欣赏自己嘅、所以其实我哋系令紧个小朋友开始识得欣赏自己。嗱、个长远目标咧，我哋都唔系要佢依赖大人嘅赞赏， 系啊系 啊，我哋到最终咧，我哋好想个小朋友识得自己，知道自己做一啲嘢系几好，佢识得欣赏自己。嗱、所以有啲小朋友赞得多咧，有啲家长好惊赞坏。 赞坏啊！中国人好中意咁讲。 系啊，不过有啲小朋友咧就真系特登咧就做一啲嘢咧，跟住就同你讲：爸爸，我做咗呢个啊，我叻唔叻？会咁样噶嘛？有啲家长好惊嘅。嗱，记住呢啲都唔好惊，其实呢啲系个好好嘅精神。 咁就照赞，佢已经做晒，特登行过嚟就同你讲我叻唔叻噶？你又赞佢，你做叻喎。 嗱，因为咧佢做嗰阵时已经知佢呢个行为系好噶嘛。其实佢已经赞赏咗自己，因为佢好知道呢样好，佢想揾多个人赞佢。但当然啦，有两个面向啦。第一个面向就系佢真心真系想做嗰样嘢。 嗯。 第二个面向就系佢其实净系想揾你嘅赞赏，所以佢先做嗰个行为。 嗯。 所以两个切入点好唔同。 嗯。 我哋梗系想佢第一个切入点啦。 梗系啦，梗系啦。 咁所以咧就要抛开你头先嗰种谂法啦。即系如果你个脑里面成日都谂住咧，哎，我赞佢，佢就可以下一个做多啲。你呢个信念嚟噶嘛？呢、这个信念 低层次咗。 你呢个信念佢真系会接收到嘅，佢就觉得系、哎、啊，依家做多啲嘢咧，就阿爸就会赞好多啲啦。但系你记住，我哋千祈唔好咁谂，一有咁嘅谂法咧，我哋就会吸引晒呢啲嘢翻嚟咧。个小朋友就真系成日想做啲嘢啊，去为咗想你赞佢啊咁样。我哋净系想咧个小朋友识得欣赏自己嘅，咁、所以咧。真心地，真系嗰刻真心地赞佢。嗱、有几句嘢咧，我觉得值得可以讲多啲噶。嗱，包括第一个，不过呢个同赞冇乜关系嘅，但系又值得讲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咧，我以你为荣。 哦， 嗱，当然 呢句冇乜点讲添。 你个小朋友几大啊？ 嚟紧读一年班咯， 值得讲啦。 而家可以讲啦。嗱，以你为佢明啊， 两岁嗰啲就真系唔明啊。你嗰啲小学嗰啲初小嗰啲开始明噶啦。你当然讲呢句之前要讲埋佢做咗啲乜嘢，你觉得好 proud of 佢、啊，即系好以佢为荣。 例如你自己识得翻屋企就做晒功课，等爸爸翻嚟检查你嘅功课，你好叻，我以你为荣咁样。 嗱，我又讲下几时用啦，几时用呢、這个好紧要。 我又同啲事实摆埋一齐 。我要讲清楚几时用。嗱，如果成日讲咧呢句咧系唔 work 嘅，即系下下都以你为荣。其实平日咧就总之佢做得好就赞佢得噶啦。 系普通赞佢， 普通赞、 啊、你好叻、哦。 以你为荣咧，真系咧，你真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值得。要表扬嘅，咁、你就讲呢一句，咁、但唔需要讲得多嘅、因为讲得多咧就同咧我唔要你真系有啲似嘅，即系哇，即系讲得多佢真系觉得冇乜特别咁样啦，系啦，所以以你为荣真系一啲特别嘅，你觉得做特别做得好就讲多啲、 啊。 第二个咧就系、是、你系一个好特别嘅小朋友嚟，嗱、你唔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你唔系一个嘟嘟嘟嘅小朋友，你系一个特别嘅小朋友，嗱特别呢个字咧好紧要。因为每个人咧去到某一个年龄层咧，佢开始揾紧自我价值嘅，就系、是、我同其他人究竟有咩唔同咧、我有啲咩特别，我有乜独特咧？你咧如果由细灌输佢，你系一个特别，你系一个独特嘅小朋友，佢、就开始咧好开始尊重，同埋开始咧好觉得自己讲嘅嘢或者做嘅嘢咧，都系有佢嘅谂法嘅。嗱、特别嘅背后就系讲紧呢样嘢。我好尊重同埋我睇到你係同其他人可以唔同嘅、你係有一啲原因所以做呢啲嘢，你諗嘅嘢係好嘅嘢嚟嘅。咁、你講得呢句講得多呢，佢會覺得自己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所以你唔需要同佢講話你係一個好乖嘅，但特別呢個字呢係好緊要嘅， 好抽象添，小朋友我諗佢嘴著到邊個程度呢、 要大少少先係講得嘅，即係都係小學可以開始講 嘅、 啊，你例如佢有啲嘢佢唔知道点做啦、 啊， 你可以问下佢，哦、啊，咁应该点处理啊？你唔好教佢、 啊， 就由佢自己讲。讲完之后，哦、啊，你谂嘅真系好特别啊！你一个好特别嘅小朋友。 佢而家咧，我试啲小朋友咧，佢咩都问点解嘅，即系佢个腔啊，点解嘅？点解嘅？点解嘅？咁样。如果我赞佢，喂，你真系好特别，佢一定会咁样。点解嘅？点解好特别嘅？ 唔好讲，唔好问啲，唔好讲呢个字。你应该佢问点解嗰阵时咧，就你就系咯，点解咧？你觉得咧，就俾佢讲。 啊 佢通常都講埋曬啲好古怪嘅 嘢，係啊係啊 係 啊， 咁就啱啦，因為咧佢諗埋曬啲古靈精怪嘅嘢啊嘛，呢、這個小朋友真係好得， 哦， 你明唔明？ 係因為佢諗埋啲古靈精怪嘢， 因為 佢好特別啦。 因為我哋咧，我哋咧香港人咧，華人社會咧係唔鼓勵人諗啲好創新嘅嘢嘅。 嗯 佢係即係好填鴨式嘅、哦，我哋好多時 咁啊，等佢自己自我發揮一下啦。 係啦，呢啲小朋友係好特別嘅、 啊， 所以你唔好第一下就你好特別、啊、你要俾啲空間去表達完之後先係講呢個。 好，咁跟住第二個咧， 嗯，第三個啦已經係啦、 哦， 第三個就係、是、無論個小朋友做咗啲乜咧，你記得一定要講一句， 啊、 無論點啦，都會喺你身邊陪伴你嘅。 啊，呢句有喎，成日講喎，我 一定要成日 有成日講呢句。 同埋呢句咧，越大越應該講多啲、 啊， 因為咧，例如佢去到青少年階段咧，佢開始同屋企開始有個即界線啊，佢越嚟越需要啲自我空間。咁、 嗯、 呢啲咧就係個家長嗰、那個那個角色，就係你其實陪伴佢嘅啫。你唔係要去保護佢，你唔係要去照顧佢、 哦。 所以你係越講得多咧，個即係個即係個子女咧，其實將來大個，你係想佢跌宕嗰時候會揾你啊嘛。佢、 嗯、 會揾你陪住佢，佢唔係揾你幫佢解決、啊。 唉、嗯，咁得啦，咁我個仔一定會揾翻我。因为佢一曳嘅时候咧，周围曳啊、跑啊、撞到人嘅时候咧，我都会同佢警察叔一定要拉你噶。跟住咧， 你做咩吓佢？ 跟住咧，我就会同佢讲，唔紧要，如果你俾人拉咗咧，爸爸同你一齐俾人拉。 你呢个系双重威胁咯，我觉得。 不过都有好多计仔咧，可以同小朋友多啲赞佢，令到佢开心，更加有一个自我嘅价值咧，可以肯定得到咁啊，从一个啱嘅方向去进发嘅，系咪？今日朝早唔该晒嘉嘉， 多谢大家，拜拜。 乜 嘢事？ 嚟紧奥运终于正式开始啦！ 迟咗一年系俾我哋有更多时间准备。 咁你准备咗啲乜嘢啊？ 我知道，白元浩， 白元浩，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咁逢星期几啊？ 梗系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晨光第一线。 鲸鱼是一种巨大的动物，亦都有不同种类，其中一种是座头鲸。体型巨大的座头鲸很喜欢挑衅凶猛的虎鲸，而且还成日解救被虎鲸围攻的动物。正正因为它们的体型超级大，所以连虎鲸都无可奈何。有科学家见到这么有趣的情景，就对此展开了研究，发现座头鲸其实是很记仇的动物来的。原来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因为体型不大，成日都被虎鲸虾，直到他们大过了之后体型变大，就对虎鲸展开报复了。难道座头鲸是天蝎座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赵太喺度，赵太你好啊， 早晨， 早晨啊，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分享一下俾我哋听咧？ 我可唔可以补足我个侄女生日先啊？ 梗系可以啦，请讲。 我侄女系慧娴，佢七月八号嗰日已经生日噶啦，咁、 嗯、 我保祝佢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啦。 嗯，系好易记啊，慧娴啊吓，生日快乐 啊！ 系咁、啊，然后咧， 我又想话星期十九号咧系我正日嘅生日，咁、哦、我都希望我自己身体健康啦。 嗯， 都咩咯？ 系 咁，同埋我有几样嘢咧系好开心，想同大家分享嗰、 那 个呢、 啊啊啊 这个七月有几样嘢系。好好嘅， 系咩事？ 咁因为咧，我女申请公屋嗰度咧，个天伦序嗰度咧，啱啱到七月咧就批咗咯。 哦，恭喜你、哦！ 啊，批咗只系排队，即系有队排好过冇队排啊嘛。 系啊系啊，排队系。 系咁，我唔理佢排几耐啦，你叫做有得排啊嘛。第二样咧， 讲下我自己嘅一个点解会播一生何求呢，其实我人生因为之前我后生嗰时我两个女细个嗰时呢，咁我就有啲经济好辛苦嘅，咁辛苦到呢揸人钱啊乜嘢呢，咁曾经我都好灰呀，咁后来有一个途径令到我就可以即係将逐啲还钱，就用咗76个月嘅时间，我逐啲就之前退休之前嗰份工已经还晒。 哦，咁好啦。 所以我嘅人生呢就开始由嗰阵即係开始 新嘅开始，无债一身轻，係咪 係啦，啲女人而家大咗啦，就大嗰个结咗婚啦。 係。 啊，细嗰个出嚟做嘢啦，咁我就唔担心佢哋嘅生活费啦。 系，咁啊，自己都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啦，系咪啊？ 系啦，咁样我就分享呢度咧，咁我就觉得我一生何求咧，我而家好开心。 嗯，咁就好啦。啊，最紧要就系日日都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继续开心落去，好唔好啊？ 系啦，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多谢你嘅电话赵太，咁啊，播翻只一生何求俾你听。 好，多谢。 好啦，拜拜。 拜拜。 一生何求。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在接 Kason 的电话出来之前都可以做个呼吁 ,1872388, 如果你都想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去留言或者点首歌给你的亲朋戚友有些说话想讲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啦。 是啊，看见不见到 DSE 放榜那些打气入来捞一捞它先。 好啊， 嗱，1872388等紧你电话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 系今日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唔该。 喂，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即系节目嘅新阵势啊嘛，咁我都背熟晒噶啦，咁啊7:20咧就系呢一个咧，即系文化日常时段啊，咁啊今日咧就会有 bang bang 声啊。 是 叮叮声咁啊，砰砰声咁样吓，咁咧就系有介绍三队咧，就系风格好唔同嘅乐队嘅，包括有 Super Moment 啦， 系 啊 Sad Jane 啦，同埋 The Hurts 嘅， 系 咁啊，睇下佢哋嘅原创音乐力量点样透过音乐去表达自己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7:07啊，医生与你啊，咁呢一个咧今日要讲嘅病咧。就比較罕有嘅，因為喺香港咧，即係有700-800萬人裏邊咧，就係得600-700人係染呢、這個叫做多發性硬化症啊。咁多發性硬化症咧，咁即係唔係話其實肌肉崩緊咁簡單啊？究竟係一啲咩嘅病徵嚟？會有啲咩病況啊？ 等等嘅嘢咧，咁可以留意翻啦嚇。咁就亦都係再睇睇啦。咁衣食同源裏面咧，夏天哇真係好熱嘅噃。咁第一樣嘢咧，而家大家好似咧，因為而家啲衞生環境好咗，同我哋細個唔同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好已經忽略咗呢個細菌滋生嘅問題啊。咁好多時咧都會有呢個腸胃炎啊等等嘅。咁中醫師咧就會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啊，喺呢一個咧。發生腸胃不適嘅時候咧嘅食療啊咁樣，咁另外天氣熱啊嘛，咁啊又會汗流浃背啦。嗱，記住到個接字，唔好成日讀夾背喎。我哋成日聽到好多嘉賓咧喺電台嗰度都汗流浃背啊，咁重夾好多次添啊。咁咧就會流失呢個電解質，即係流汗嘅時候啦。咁啊，營養師就會教大家一啲咧有效嘅補充電解質方法。系咪就唔饮嗰啲咁样嘅喺街度买到五颜六色嗰啲饮料咧？ 但系嗰啲又有糖、啊，有冇啲可以补充电解质又唔饮咁多糖噶？ 系啊，同埋嗰啲颜色，咦都唔系咁天然咁样啊！你自己谂清楚啦吓。咁所以今晚就去睇睇。咁跟住去到咧就系八点钟咧就幸福的绕道啦。上个礼拜讲啊，幸福的绕道同快乐的尼姑咁样啊，呢、這个绕道咧系点样咧？原来一啲都唔系咁简单，因为绕道嘅意思咧。就條路咧兜嚟兜去嘅，咁就同大家分享好多故事啦。就係、是、有啲朋友咧，可能係一生裏面咧都有好多嘅挫折，咁去到最後啦，即係咧今譬如今集咧要分享嘅咧就係61歲嘅 N 啦 ，N 姐啦，咁佢即係又試過離婚啊、奉子成婚啊咁樣，跟住等等好多又去過咧做收銀員啊、揩拳手啊咁樣，咁到而家咧就係、是。啊，喺一人公屋里边咧，养咗只狗啊，系啦，佢只糖狗都好咩噶，个名好正，美金啊叫做吓， 哦， 系啦， 咁帮佢洗白白未洗美金咯，系啊， 系啊，几好啊， 几开心啊，谂到都开心， 唔知几多钱嘅啊呢、這个美金嘅纸币吓，咁样咧就觉得幸福啦，咁去到哇重头戏嚟啦。8:30啊，就我哋嘅国剧830嘅时段啊，就 系 有第一集嘅号手就位啊，系啦，咁啊，佢里边咧有一个男子咧，佢拥有超级大脑，即系话佢个脑咧好劲吓，由李易峰饰演嘅叫夏绝，即系我谂都好特别啊，呢个名绝咧，我哋通常剔手边嘅出字咧，即系话啊，做咩你咁将勤补拙，即系话你蠢啦、啊。但 系 呢个下绝咧，一啲都唔蠢嘅、啊。咁佢喺里边咧就系、是、成个故事内容咧就系喺呢一个火箭军啊，即系负责发射火箭嘅一啲军团啊，系做古仔嘅啊。咁究竟里边有啲咩故事，有啲咩励志嘢，同埋会睇到啲乜嘢特别嘅咧？咁可以留意一下啦。 呢、這个号手就位一至日都有嘅、 啊。系啊， 系啊，8:30， 9点搭。9:30啊，就会有迎战奥运之迎战奥运，哇！等咗咁耐嘅奥运终于嚟啦，咁我哋今晚就可以睇下啊，究竟有啲乜嘢特别咧？ 好啊，好丰富啊，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何建中认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星期五的讲话，反映中央关心香港的民生问题，尤其是房屋问题。何建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夏宝龙讲话的上文下理，对方将香港房屋问题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层次，希望当国家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即是2049年时香港再无劏房。何建中又说，夏宝龙提到特区政府要办市民睇得到和摸得着的实事，意思是要多和市民沟通，除了推出政策亦要团结多方力量。他说，虽然香港国安法已经订立1周年，但特区政府没有很多落区和市民沟通的举措，中联办官员就经常落区，可能都是对特区政府的提醒。

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向前冲，我可以。 我系梁明忠，国剧值得欣赏嘅地方有好多嘅，例如佢哋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唔会马虎嘅。对演员的要求好高，他们基本功超级扎实，尝试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制作，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体育评论员兼作曲人石仔石金华，我想点十项全能这首歌为香港队打气。歌曲里面提到，机会来到不要再等，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机会不要等，所有奇迹都发生，仰着头挺着胸就有可能，是想全能。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话你知，玩手机游戏想玩得安全又放心，就要好好做足保安措施了。例如手机游戏程式可能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譬如位置数据、电邮账户、相片等等，你应该保持警惕，慎防个人资料外泄。安全起见，不要用同一个电邮账户登入手机游戏程式，应该使用不同的电邮账户和登入密码去保障你的私隐。不要破解流动装置的作业系统，应该保持更新作业系统和手机游戏程式至最新版本。当然能够安装最新的抗恶意程式码软件，那就可以再多一重保障了。而当要进行电子支付交易或者处理个人或敏感资料的时候，应该避免使用公共 WiFi， 因为如果公共 WiFi 没有适当的保安措施，很容易导致你的个人资料和账户外泄，或者流动装置被恶意软件感染。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搞紧一个网络陷阱花样多网上行为要稳妥 GIF 图设计比赛，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歌声阿涉。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做份开心的工。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男人最怕入错行，女人最怕嫁错郎，好容易理解啫。女人最惊嘅就系揾到一个错误的终身伴侣，英文都有呢一句 Mr. Right， 要拣一个对的先生，所以通常啱你嘅人都应该会喺你嘅右边，如果喺你左边嘅只系 Mr. Left。 至于男人最惊嘅就系打错工入错行。早前外国有机构做了一个打工仔的调查，叫做工作满意调查，结果发现差不多四分一的上班族都想转工，而且每十个人里面竟然有八个希望在未来五年之内就可以找到新工，六个人对目前做的事都是觉得无聊或者感觉不满意，每个月至少会有八次想过跳槽，看来真的很想离开公司。咁点先可以令佢哋做得开心呢？如果俾着你，你愿唔愿意赚少啲，但系开心啲？有 40% 受访者话我愿意，六成人愿意，情愿翻工时间长啲，但系最紧要份工翻得开心啲。甚至有一半人话 如果工作可以开心啲，离乡别井都冇所谓。的确，如果我哋有一份可以令到自己做得开心、做得满意嘅工作，会对我哋整体嘅幸福感同埋自尊心都好有帮助。有另一句说话，做生不如做熟，意思好简单，其实心底里唔系太想转工嘅，做得开心先可以为公司带嚟积极或者正面嘅影响啊嘛。呢类调查其实之前做过好多，你都谂到结论系乜呢？就是希望老板制造一个令到员工做得开心的空间，做得开心就不会想转工了，做生不如做数。而且他们都说情愿赚少一点，工作时间长一点都不紧要，最紧要开心。但是任何事都是双向的，老板要令到员工开心的同时，其实作为打工仔，自己是不是都应该要负一些责任先？要令到整个工作环境充满乐趣，在这个工作空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些事的，不可以只是要老板一个人做，反过来亦不可以只是叫打工仔做，两边都要，大家才会真的做得开心。这个调查之前都说，有很多人选择继续打份工，只是因为要搵钱生活。我成日都讲嗰句啦，如果你打一份自己唔想打嘅工，而你可以搵到钱，其实你都算几叻仔叻女喎。反过来说，如果你打一份你自己开心嘅工，但係未必可以搵到咁多钱，即係话你未必有能力赚到嗰个行业嘅钱囉。做得开心不等于你有能力在那个行业做得好的，两样要平衡的。如果你真的想打工打得开心又要赚到钱的话，可能你自己要付出多少少的了，勤力一点。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为人乐观无闭翳，开心鬼，开心鬼，天天担忧冇人制，我唔制，我唔制，时时扮懵炸炸低，开心鬼，开心鬼，开开心心最盏鬼，开心鬼，匆匆的光阴转眼就会消逝，有几多青春美丽，开心鬼，总之乜鬼都睇怕就冇所谓，要自己。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系啦，今日要话你知嘅咧，就系整一个 pizza。不过呢个 pizza 咧，因为譬如你话喺屋企整咧，就要即系搓面粉啊，嗰啲就比较烦啦，即系最传统嗰一只。咁呢一个咧就系比较简便啲，而且我觉得个味道咧仲好食啲添。 系， 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系好中意食面包啊、面粉咧，咁、其实可以咧用薯底嚟到代替，即系做咗个饼底。 真系噶？ 系啦，你咧可以将嗰啲薯底咧刨咗丝佢啦，或者切丝都得嘅。因为刨丝可能你如果刨得太幼咧，你就要即系个密度高啲啊。咁如果唔系，你就可以攞薯仔咧就切咗。 好少呢个反应噶嘛？ 咩啊？系 真系噶咁？ 真系噶？ 点解嘅？处变不惊啊！同埋即系有咩未食过啊？阿叔今时今日，但系真系未听过用薯仔做饼底、啊。如果做一个 pizza 嚟讲， 其实佢就 会唔会系有震惊咗意大利人嗰啲啊？ 都可以咁讲嘅，佢哋应该都会震惊嘅。 梗啦，佢哋都觉得。唔好啊，搞到佢哋傳統嘅 pizza 咁樣。 但佢又有少少似咧，其實法國嗰啲薯仔批嘅，即係嗰個底咧，佢有少少似嘅，就係攞薯仔啦，你可以切片又得，切絲又得啦，切條啦，咁然後咧加少少麵粉同埋雞蛋。帮佢做一个浆，咁就倒咗落嗰个煎 pan 嗰度做，因为咧佢会悭翻好多时间、即系你唔需要等个面包又再发酵啊，啲面粉啊咁样先，咁你就会做咗一个底喺个煎 pan 上面咯，咁咧上面就可以即系俾小朋友搽一啲番茄酱啊，简单一啲嘅，譬如可能芝士啊、 奶油肠啊 咁样，跟住就。 吸住个盖用细火咧焗一焗佢，系啦，就煮一煮佢咁样。咁其实就可以成底咧攞上嚟，就削落只碟度咧，就做到嗰个 pizza 嘅形状。咁但系咧、哦，其实你食落去咧就有啲薯仔批嘅感觉嘅。 哦，咁啊呢一个都系几得意嘅一个叫食谱啦。 系啊， 大家可以试下，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啦嘛。 系咯，唔知点解一讲起整 pizza 咧，就会觉得同小朋友有关嘅。 屋企人一家大细咁样试下整整呢一个嘅创意食谱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我相信咁多位拍档咧都一定有试过嘅。不过呢一种享乐咧，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享乐啦，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佢未必系一个享乐，系可能系一个恐惧嚟嘅，就系、是、游水塘啦。 嗯， 我想问下大家，细个有冇学过游水咧？定系还是无师自通，自己就识游咧？ 梗系学过啦， 梗系添啊！我反而估你系无师自通嗰个嚟。 系咯，你连开火水佬炒饭都系自己嚟啦。 炒饭都系六岁咁样就自己炒啦，系嘛？ 我哋嗰陣時咧，中學咁即係初中唔記得咗 form one 定 form two。咁嗰陣時有個熱潮咧，就係暑假咧要去學游水。就係、是、學游水咯。咁所以就係嗰陣時報嗰啲咩班，十幾堂，即係一個禮拜一堂嗰啲咁樣啦。啱過咗個暑假，咪學識咗教三樣噶。蛙式、自由式、背泳咯， 三樣 哇，你都識好多喎， 係唔識蝶式啫嘛，講到好似好勁咁樣， 好勁喎真係。 我自己咧係跟我屋企人學蛙式嘅，因為我自己覺得蛙式好似彷彿最容易嘅，即係嗰個協調啲手腳協調。之後咧特登俾錢去學自由式咧，都學唔識，所以我就問你係咪真係學得識㗎？ 你戀愛係得㗎啦。 就自由式， 因为有恋爱自由式啊嘛。 咦，咁而家可能都得噶咯，系嘛？系咪越多次越精噶？ 游水好讲天分嘅，啲阿 Sir 成日都咁样讲嘅。 同埋胆量噶，我觉得，我记得我细个学游水嘅经验咧系好差嘅。我第一次咧即系正式接触要去学游水呢一件事咧，大概应该系幼稚园，我谂 K three 咁上下，即系五六岁啦。我当其时好记得，一行入去嗰个泳池里面咧，嗱，我系跟住一个邻居。嘅妈咪一起去嘅，话说就系我阿妈听到个邻居嘅妈妈咧就话：，我带啲仔女去，好似都学得几好，不如带埋你个女去啦。咁即系呢啲所谓嘅口碑咧，咁我跟咗佢去啦。咁我嗰阵时咧都未有意识咩叫做学游水，个心一路就谂：，应该都系跟去池边踢下脚啊，或者掂下啲水，应该好轻强嘅啫。咁谁不知我最差嘅经验系咩咧？就系、是、一去到我就听到教练咧同我家长讲啦，话小朋友咧学游水最紧要咧就唔好惊，唔好怕水就得噶啦。咁跟住讲完呢句说话，说迟迟那时快，佢就将我一手抱起掉咗落水啦。 咁嘅教导方法咁样，依家唔得啦，一定 系咯，一定唔得啦。 细个都系浸下浸下先识噶， 但系冇话抌你落水嘅，其实好容易惊嘅。 系啊， 系啦。于是我就系因为呢个咁嘅童年阴影，我其实系好惊，即系我嗰阵时佢叫我学咧，我系好抗拒，尤其是你系跟住抌你落水嗰个人学，我成日都觉得，我点知我下一刻会唔会又俾你抌落水噶咁样咯？即系就有呢个咁样嘅阴影嘅。咁但系最多尾系学得识嘅。咁但系我学识嘅经过咧，就系、是、因为以前细个学校咧系要上游泳堂嘅，咁我哋就即系一年要学一个嘅泳式啦，即系头先阿钟哥讲啦，即系咩蛙式、自由式、背泳、蝶式，跟住要学埋跳水同埋潜水嘅，即系潜落池底度执胶圈，唔知越执得多就越多分。 跳水嗰啲咩360度，唔知转体几多你都起有。 嗱，我哋嗰个跳水台咧就冇咁高嘅，不过佢唔系贴池边嗰种高度，即系我谂大概半个人身位咁高啦。咁佢系要教嗰个姿势咯，即系首先你要跳高，然后你个腰要入，然之后你个手点样入去咧就最少水花，就学呢样嘢嘅啫。 即系跌得好睇咯。 系啊，冇错啦。嗱，但系对于我呢啲学唔识嘅人嚟讲咧，就系点样搭得冇咁痛。即系因为其实真系好难噶，喺短短嘅一啲课堂当中咧，嗰个领悟力系最难嘅。即系你唔系真系一定协调到你嘅四肢噶嘛。有啲人可能真系四肢协调或者本身个信心好够嘅，我觉得系 OK 嘅。但好似我呢啲嗱，就好似跨栏选手一样，如果你曾经困跌咗个栏咧，你就会次次行到嗰个位置你就窒住唔知点算咁，嗰种感觉我就系有咯，自己学游水嘅时候。 唔好惊，正所谓喺边度跌低。 喺边度起翻身， 但系跌落水好难喺翻个位夹出嚟，我仲觉得 又系 咁喺隔篱起翻身咯， 翻身一样啫， 即系咁样。你哋学游水嘅经验系咪好似我咁惨痛嘅咧？ 我如果你问我咧，我净系好记得我婆婆咯，即系你而家咁样谂啊，系啊，嗰阵时因为细个学游水咧，要有屋企人带住噶嘛，咁但系婆婆都一把年纪啦，咁佢又唔会即系换泳衣同你游水噶嘛。佢真係婆婆嚟㗎啦嘛，咁我就好記得嗰陣時佢係幾個鐘就坐喺隔離就坐喺度睇咯，即係每一次都，咁有時咧佢譬如有啲場地咧唔俾你即係唔著泳衣嗰啲人入去咧，佢就真係帶咗你去，咁入咗去之後咧就叫其他人啊你睇住我孫啊咁樣，佢就喺出面等 看台咯，可以入看台㗎嘛。 跟住我仲記得有一次咧，我上完堂就喺度玩啦，留翻，跟住搞到咧佢好似坐咗好耐啊出面，呢個係我到而家都仲記住，好鬼衰啊，係啊，即係佢喺出面就坐咯。平時咁你上完一个钟咪出翻嚟咯，冲完凉系咪先？嗰次咧，跟住同学仔溜我玩嗰啲上滑梯咧，搞咗几个钟都唔出嚟，系啊，打攞揾我咯。 其实咧，即系净话崔奇同讲话咩？婆婆嚟嘅，婆婆点解唔可以游水咧？你留意一下游冬泳嗰啲咧， 咁啊系， 全部都系，即系你好少见后生仔游冬泳嘅，一定系婆婆或者公公嚟嘅。 唔系，但系我婆婆真系冇，真系冇 游 到，系啊系啊。 小白有冇带啲小朋友去游下水啊？ 有嘅，屋企附近有海滩而家。 虽然系人造嘅，但系都系一个沙 滩。系啦系啦， 人造唔系海滩啊， 人造都系海滩 啊， 系 咪？靓女啊！人造唔系靓女啊，都系靓女啊！ 人造系咪靓女啊？嗱，呢个好哲学嘅问题嚟嘅。 我哋要用另一啲时间去讨论。我哋讲翻游水先，我真系唔识讲。 人造系咪人咧？人造人系咪人咧？ 人造人都系人， 好哲学嘅呢一样嘢， 系咯。 嗯，讲翻游水都系讲翻 游水啊。 游水啊，梗系要小朋友都识啦，系咪？成日都系嗰句，地球有四分三系水嚟噶嘛， 咁 唔识游水好大件事嘅。 你讲到好似即刻要生活喺个水里边咁样， 咁你浸亲都唔好啦，系咪先？ 咁你两个仔系自己教定系点啊？ 我个仔咧有出去学嘅，咁佢就好幸福，我就冇啊。细个都系因为家姐咧开头同我喺浅水地区玩嘅，跟住后屘佢哋两个咧就走咗啲成人池，因为学识咗啦，跟住走去成人池嗰度玩，我得翻一个孤零零， 就劈低你啊！ 跟住我就自己死跟烂跟咯，一嘢就跳咗落去个成人池嗰度，即系标准池咧，哇！嗰阵时就开始搲水啦，搲下搲下就搲识咗。 哦，你是自学的， 所以潜水比游水好、 啊、不过都是那句，虽然夏天大家会去泳池，但是欺山莫欺水。 啱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半，所以不要落水节了，看来大家都。 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